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金针器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子豪、清真鹏，佢哋就系梵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我哋嚟咗新嘅卡拉 OK 房啊，真系 系啊，关咩事啊？ 唔系，仲系有卡拉 OK 声、啊，点解咁嘅？ 系啊， 唔紧要啊！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Hello，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喂，假期快乐、 啊！哦，系啊，假期快乐，今日系红日，不过咧呢个系公众假期，并不是咧嗰、个叫劳工假，所以咧所有嘅姐姐啊，或者系冇得放劳工假嘅朋友，唔系公众假期嘅朋友咧，咁就冇办法啦。你哋 系啊，冇错冇错，系 啊，我哋啱啱就翻到嚟咧，我哋今日有个全新嘅环境，全新嘅配搭，我都觉得系啊。头先真系果然，因为我哋咧就转咗一啲唔同嘅直播室嘅房间咧， 有个新环境， 原来好得意喎， 换咗件衫咁啦， 系啦。其实就好似咧，你已经系有车牌噶啦，不过咧你上咗唔同型号啊、牌子啊 左 架冇错，即系总之呢啲 系驾驶改善课程咩嚟嘅？陈年 又讲得啱，又讲 嗰个意义系 系啦， 嗰个意义 而效果就系上咗个新车， 但系佢上咗个驾驶改进课程，但系其实系毫无帮助佢 嘅。唔系有师傅喺度嘛？ 有师傅喺度睇住咧，但系佢咪懒咗，佢根本都冇改进。 唔系我哋如果讲呢啲所谓嘅 inside joke 咧，我哋话俾听众听咧，我哋等佢打个比喻咧，就系、是、我哋咧以前系揸紧呢一个棍波车啦，咁咧你又要自己又踩脚力子啊，又要操控个波棍啊，做好多嘢嘅。 而家咧就揸住架，唔系啊，梗唔系自动波啦，系揸住架电车啊，电动车啊。 阿姑啊，电动车只不过个传动有唔同啫嘛，个传动你都要自己拍制啊，嗰啲嘢噶嘛。 系啊， 自动导航先叫做 啊，系咯，咪就系嗰啲电车咯，即系我讲紧嗰啲唔使自己揸车嗰啲嘢。 嗰啲叫自动导航啊， 叫自动导航嗰只系咪？ 系啊，总之我哋而家咧就进咗一步，我哋变咗自动波啊，我哋唔使揿咁多掣啦， 半自动波啦， 半自动波啊。不过咧，我哋话好似有啲左太右太咧，就系我哋操控嘅嗰部嗰个叫做控制室咧，之前喺右边，之前而家喺左边。不过呢啲唔紧要，呢啲全部。对听众嚟讲，唔系，但系啲对听众嚟讲系多样八卦嘢啫嘛， 系啊， 听下发生咩事啫嘛，真系。 其实可能都有啲刺激作用， 都有少少刺激作用，系啊。嗱，咁啊，今日假期啊，咁啊，我琴日咧做咗假期前嘅一个小假期啊， 假期前后嘅 系啊，我琴日做咗假期前嘅一个小假期，我琴日咧又约咗啲，唔系，我去咗啲朋友嘅聚会度咧，不过今次系两丁友啦。咁咧，我发觉真系咧，如果咧冇好似上次咁咧懒豪华咁样咧 book 间酒店。嘅话咧，嗰十点咧 就走佬啦。 唔系今次唯有系用咩方法去聚会咧？我 你朋友都系打咗两针。 冇啊！真系最惨系冇呢样啊嘛。 因为你去到两点啊。 系啊，咁我哋所以都系用紧啲土炮方法咧，就净系可以做咩？就系、是、我会形容为露制式嘅聚会。 哦，即系走鬼式啊！ 大吉利是非 咩啊？ 喺路边咯，即系啲花槽啊！ 你知唔知我哋望住咧，佢到有间酒吧喺隔篱，咁但系间酒吧咧，其实仲有半个钟就打烊啦。即系佢嗰阵系嗰啲酒吧餐厅咧，咁跟住我哋就 十点嘅。 唔系佢会做到十二点咁上下啦。咁但系佢系嗰啲餐厅式嗰啲啦。跟住咧，我哋坐喺个花槽上面，咪真系马路旁边嘅花槽。 咁然後我哋就買曬啲啤酒、汽水啊， 扮蘭乾飛， 係啦，坐喺度慰問。几廿岁， 即系话想当年十零岁冇钱嘅时候做咩啊？冇咗冇咪去去便利店买啤酒，跟住咪买包花生又冇。 坐喺个路边花草 嗰度，系啊， 嗰度 嗰度几好噶，仲要系嗰啲即系吹住海风咧，风凉水冷，好开心噶。只不过我冇谂过，我哋最后咧就系要坐喺花草度咧揈脚啊慰问啊，喺港岛区嗰度咯。 港岛区啊， 系啊，呢个真系我见到好多啊。我想话咧，呢个可能系所谓新嘅风景点啊，因为咧喺我同我个朋友咧坐喺花槽之前咧，基本上好多位已经被人霸咗啦。 哦，系、啊， 大家都喺路边度咧。 花槽位 嚟，系啊，有啲花槽位啦，有啲咧好正嘅。佢哋、啊啊啊、可能有揸私家车咧，就两架私家车咧前后夹住之后咧，中间就打开咗个尾板咧，佢就喺路边度、哦、买晒啲汽水，然后就喺嗰度咧，索性喺嗰度 扮咗露营车嚟噶。 系啊，但系佢就咁企喺度啫，冇其他嘢做到。 有好多人都系咁样噶，即系个私家车，佢自己的私家车系啦，不过咧要咁啱有两个位俾你去咁做咯。有啲人就唔系嘅，净系打开自己。个私家车入边一家人咧、或者啲朋友就真系咧，佢担埋凳仔啊，打开个车边个 系啊，系啊，好笑啊，真系。 咁佢又有嗰啲叫做冰箱喺个车度啦，咁跟住佢可能喺接凳咧，咁佢咪喺个车尾熄咗个熄咗车噶啦，系啦，熄咗引擎嘅，咁跟住咪喺嗰度自己喺度自助勾晒个。 系啊，咪你嗰个就高级啲 咖啡。 系啊，我琴日见到嗰啲就咁两架车撞黐埋少少咧，有个位俾佢挤低啲汽水啊，又喺度成五六个人，即系唔好讲犯唔犯罪。先啦，純粹係你諗下呢一棚人咧冇地方坐， 即係嗰個佢哋點解要咁樣咁特別嘅風景咧？ 係遵守法例， 遵守法例啊！ 第二日賺啊， 係啊， 限聚啊，呢個食肆嗰個限時啊， 所以我覺得咧，唔知道會唔會經此一役咧，我哋會有多咗個同理心噶啦。 咩啊？ 会唔会开始？唔系啊，会唔会开始咧？咁夜都唔嚟噶啦，十点后啦嘛，因为已经会唔会我哋多咗个同理心咧？我哋终于都明白到。其实礼拜日咧，嗰啲菲佣姐姐真系冇地方去噶。 哦，系啊， 你谂下系咪一样啊？ 是 其实我哋系等于我哋系等于 Batman 式嘅菲佣姐姐。我哋夜晚先出現嘅，我哋十點前有地方嘅，一十點後咧就哦要變蝙蝠俠啦，或者變灰姑娘咯，灰姑娘式嘅即係姐姐聚會咧， 肯定啦。所以阿彭姐成日都話咧，哇嗰條隧道啊，幾多嗰啲帳幕喺度啊，咁而家 南昌公園啊， 而家多咗個帳幕咪好啲。我嗰日咧去啊睇下早個 show 咧，哇咁見到嗰個行過去中環嗰個隧道咧， 哇係好多好多噶。 哇！你淨覺得座無虛席， 但係佢平時都咁多噶咯喎， 係咪啊？ 係啊，唔係淨係呢一年㗎，即係就算 不嬲都 係㗎，有哇！佢同埋嗰度係迷你 菲律賓散步， 唔係文娛區嚟㗎，有人拉二胡，有人彈吉他， 因為嗰條隧道咧，因為嗰個環境， 大會堂嗰條隧道嘛， 係啊係啊， 因為嗰個環境咧，因為條隧道嘛，所以咧，其實一個人唱歌佢有 echo 㗎嘛， 係啊係啊， 係啦，你拉咩嘢都有 echo， 其實零舍好， 同埋零舍滄桑㗎，你嗰度咧，你无论你就算唱小丸子又有心事咧，你都会零舍 流泪。 小丸子又有心事，嗡嗡嗡。 同埋一样嘢咧，其实嗰个地方都好焗下噶，你都咪话，即系喺条隧道里边咧。但系天时其实你姑姐姐都想咁样，不过 所以佢哋越着越清凉。 其实 系啊，你冇发觉啊，个人都好 sexy 噶，真系。 健康啫， 系啊， 健康嘅性感。 所以希望咧，我哋经过呢一役咧，除咗自己苦中作乐咧，搵窿搵罅周围。捐之外咧，系啦，咁你应该都要体谅下，其实姐姐你估佢真系好想去街边咁咧，可能佢都有难言之隐噶。琴日我就简直好似做咗呢一个男人路边 KTV， 咩事啊？ 咪就系同佢喺路边度，我哋喺度吹水咯，顺便踢埋歌咯。喺呢个假期嘅早上，有我哋三个同你开咪啊！ 每次当苦恼失意。漆黑的 K 房里围住，喉咙呼出每个生字，这歌词原来碰到他痛苦处，要吐苦水，也许我不愿意。潇洒分手，装作太轻易。然而啤酒仍苦得相当讽刺，让我关门，利用咪高峰哭喊几次。没有歌 欢吗？陈奕迅那首歌是唱的他自己，木雕工走样自动扶掌，怎会遮风避雨？手装作太轻易，然而啤酒仍苦得相当讽刺，让我关门利用咪高峰哭喊几次，没有歌怎敢说心事，受了伤始终怕别人知，撑怎去遮风避雨？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啱啱听过有侧田啊，男人 KTV 吓，咁啊佛诞佳节啦，咁啊其实有好多活动嘅，除咗你可以去太平星照、长洲长包山睇嘢， 唔系平时往年嗰种啊， 冇得睇啦， 佢好似都有两座嘢喺度，不过唔抢咁解啫嘛。 佢都有个有个坛喺度啦， 一样有个 有三，我见到咧就好似有三座包山喺度嘅，不过咧就系唔系可以俾 其实取消咗嘅， 系咯系取消咗， 但系佢都摆喺度俾你表演，或者望咯，同埋。三座包山就由顶点就变咗系即系终点咯， 即 系个包本来大包整多两笼嘅，佢而家就话规模缩减咗。 我听到嗰啲整包师傅咧话，过往系会整两三万个嗰啲包咧，俾一啲系啊，俾啲市民买嘅。咁但系今年咧，佢话咧疫情关系，佢又取消咗啦。佢话今年都系整一万个。 其实你有冇食过？我未食过。 我冇啊。 我有去，我有冇食到咧？好似 我只系入得到一个朋友送嘅一个平安包嘅 锁匙扣， 系咪我送俾你噶？就系咪？ 我 都有一個，就嗰年入咗長洲同僆仔佢入去睇表演咯，就係、是、係啊。 我嗰個應該唔係你送噶嘛？ 應該唔係嗰陣時你仲未嚟。系啦，我哋净系好小圈子嘅啫。你一嚟到我就送俾你，你唔嚟我就唔送俾你。 啱嘅， 系啦，咁嘅真系。 所以我未食过嗰啲包啊。 系啊，咁但系咧，佢而家就减少咗好多人啦，又要取消啦。咁佢嗰个包咧，反而加咗价，即系因为系啊，佢话经营压力之下咧，系咁依加一蚊价啦。咁所以即系个平安包 理解 都贵咗嘅。嗱，除咗会有呢一个太平清照嘅活动咧，即系佢会有规模缩减之外咧，哈，犀利啦！有另外一样嘅活动呢，就係、是、无论如何呢佢都唔会即係善心不减啊。 嗯。 不过佢嘅善心不减，但係佢嘅关心呢亦都欠奉。应该係细心就欠奉。所以令到我哋呢就会对佢嘅善心呢感到非常之担心嘅。 佢好复杂咁多心㗎。 係咯咩呀。 犀唔犀利先。 好多心嘅。 放生。 我放生活动 系啊， 嗱， 佢系出于善心噶嘛， 系啊系啊， 但系佢哋仍然好唔细心啊嘛，咪令到我哋好担心咯。 都真係啊，已經講咗好多年好多年啦。放生呢一個活動咧，其實都真係有一個問號喺度嘅。 係啊，但係咧，我想話咧，我哋平時咧見過嗰啲放生嘅物種咧，你聽得最多 男人啦。 放生唔到啊，女人啊，应该 你啲自己喺度松绑，跟住逃脱走。 有啲男人希望个女人放我走啦， 系啊，即系管放生我咁啊， 顾得到你嘅，你有手脚嘅，唔 系我哋 自己走嘅。 平时明明 是不是、啊、 我都想系啊，放生咗啦，咪放生咗你去系你去，哎呀，哎点到即止，哎讲到。讲到咁就差唔多啦。 嗱、哦，我系振鹏啊， 知道啊。 我系振鹏啊，唔好、 啊、 搞错 啊。 咁啊，蔡敬文就冇翻， 系咯，所以唔好攞， 唔好 讲 错 啊。嚟讲啊， 唔好攞你嚟讲。哇，如果今日蔡敬文翻，你就正啊，真系。 系 咯， 真 系 好烦。 然后你哋仲要一齐做剪翅清健， 唔要啊， 好玩啊。 咁点啊？而家 佢放生啲咩咧？佢今次放生咧， 有另类咩？ 我唔知道算唔算另类咧？平时我哋听得最多系龟啦，系咪先？放生啲龟啊嘛， 有 冇鱼啊？ 鱼都有嘅， 有啊。 咁蜆有冇啊？ 白鴿有冇噶？ 有冇听过放蜆？ 白鴿系另类嘅， 蜆、 啊、出海嘛。 蜆、啊 欸、有 放生啲蜆， 放生啲蜆我哋听 过。有蜆嘅，我好 唔系问你有冇加送、啊？ 我未见过、 啊。系啊， 有冇敷蜆啊？ 敷蜆， 其实你都不妨多。你都不遑多讓喎，真係 敷衍啊！ 哇，敷 衍 呢個敷衍嘅喎，唔係即係咧。如果我哋抌一樣嘢落去，要嗌佢名噶嘛？西瓜走啦，係啦， 你 抌個煙度，敷衍 要走噶， 要講嘅講 出嚟，嗌佢嘛，呼叫嘛。 係啊，佢話咧有好多 鹽，喂，掉個西瓜落海為家。 佢話琴日 佢一掉掉鹽落去， 佢都掉噶，係啊，佢掉咗好多鹽成桶咁樣咧，倒咗落個海度啦。 嗰啲咁啊， 唔係，我真係覺得海鮮餐 佛跳牆啊。 喂，嗱，其實咧，即我都話啦，好多年，好多年前啦，已經咸豐年咧去過一次咧，但係都印象難忘嘅。咁啊， 鹽都有嘅， 有噶，我 又係啊，咁樣。 唔係，但係唔係。 你夜晚有冇食咗佢先？ 唔係主菜嚟嘅。 其實一個雜錦鍋係嘛？ 係啦，佢真係有蟹啦，有蝦。 海鮮拼盤。 係啦，有好多大嘅魚咯，好大。 仲有咩嗱？ 有大魚。有冇象拔蚌？ 佢除咗蜆之外，仲有樣我覺得就對我嚟講好新鮮。 有冇聖子？ 冇。 又冇聖子嘅蜆，好似見到一盤東風螺係嘛？ 佢今次仲有一樣喎。 喂，唔係。 佢仲有一樣，佢仲有一樣喎。佢而家仲有一樣 係 海鮮嚟㗎，不過唔，但係你平時 大鰻蝦， 你如果喺海鮮就唔會食佢嘅，即係或者唔係咁叫嘅。 海鮮 咩啊？想講咩啊？ 佢係日式餐廳就會有嘅。 日式餐廳， 但有魚嚟嘅。 咩嗰啲一粒粒嗰啲魚子。 鰻魚啊？ 鰻魚。 哦，鰻魚啊，哦。 嗱，咪少聽啲啊。 即係鰻啫嘛。 係啊，但係你如果你去嗰啲海鮮酒家，佢唔會話食鰻魚啊，蒸條鰻啊，放條鰻啊。咁佢唔會唔放條蛇嘅？ 哦，係啊。 水蛇啦，除非係。 其他放咗，係啦。唉，咁佢唔放鰻魚咁犀利。 你話咪勁先？佢所以點解今次 乜都得㗎？ 今次啲人都會 喐得嗰啲，佢買得即係佢俾。钱买得到翻嚟嗰啲先放得到噶嘛？ 佢哋而家咧就特别会报呢一单咧，就因为发觉咦有啲 新 鲜喎，除咗鱼之外，佢真系 真系成个系海鲜拼盘嚟。 海鲜拼盘有钱又有鳗鱼，系啦，咁所以咧就真系但人哋就好有善心噶。佢咧系用呢啲方式咧就祈求香港市民安居乐业。 多谢啊！ 放生嗰三样嘢有边一样可以令到我哋安居乐业？ 唔系啊， 样样都 唔系。我哋意思系一个意头啊， 意头啊， 意头啊嘛。 咁佢唔关事，佢嗰个动作，佢觉得放生就系可以帮佢祈求。 唔系，我谂放生蜆咧系同安居乐业有关嘅。 系啦，希望 有个壳啊嘛，你明唔明啊？所以 即系你个东风螺咧， 系啦， 要啊。 第一咧就安居乐系啦，其实下次应该放寄居蟹。 系啊， 咁啊，希望每个人都有个壳。咁由第二咧，佢祝我哋咧就繁荣安定。咁边一样系繁荣安定嘅象征？ 嗰条鳗鱼啊， 嗰条鳗鱼啊， 嗱，嗰条鳗鱼够长啊嘛，系咪？ 鳗鱼饭一定食都唔少。 同埋鳗鱼系咪话有嗰啲 诶， 唔系鳝咧系 咩 啊？咩事啊？ 好似系噶， 鳗鱼系贵嘢嚟噶嘛？通常你去食个日式鳗鱼档咧，一定系贵噶嘛？ 系贵啲噶， 所以 贵价咯。 系啦，繁荣安定系 OK 嘅咁样， 贵嘢 系啦， 楼价照贵 系啦。咁佢最尾就祝呢个新型嘅肺炎疫情咧就早日 受控咁样。 唔啱啊！ 咁应该同条鱼有关啦。 食晒佢咯。 系咯， 点解咧？ 条鱼可能系清道夫咧。 系啊， 系啦，有嗰条清道夫喺度啊嘛。 但系咁样，我说时迟那时快咧，佢一呢边掉落海咧，嗰边喺度 闹起啊！ 冇人讲过。 有啊，我睇新闻片啊，有人喺嗰边，喂，你嗰个我喺嗰边闹咯，咁样。 即系上游下游啊！ 系啊系啊，跟住咧嗰个人话：，咁其实佢最尾可能都俾海洋生物食噶啦。咁啊，跟住我哋攞嚟闹，我哋都喂一肚嘛。 咁佢仲完成咗有两个大任务添。 系啊，仲可以系啦。 咁我哋交俾我哋嘅同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央政府决定任命刘光源为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同时免去谢峰的职务。根据中国外交部的网页简介，刘光源由2018年起担任中国驻波兰大使，过去曾经出任驻肯尼亚大使、外交部干部司副司长和驻美国三藩市总领馆副总领事等的职务。政府提出修例，吸引非本地培训的港人医生以特别注册的形式回港在公营机构执业。如果未接受专科培训，需要在本港接受培训。负责制定合资格海外医学资格的特别注册委员会，并没有病人组织或者医学会的代表。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相信，政府特首负责委任其中四名成员的时候，会尽量平衡不同的声音。特别注册委员会大约有十名的成员，不多于四人，由特首委任，当中三人需要为医委会的成员。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说，不能够将政府委任就当成有问题，说委员会成员亦都包括卫生署、医管局、医专、医委会和本港两间医学院成员，分别代表雇主专科培训和医生注册范畴的声音。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病例，患者是来自包括上海、陕西和江苏等。另外，内地再多13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一宗来自安徽，属于本土个案。内地累计90908人染病，4636人死亡。20国集团成员国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将会参加当地星期五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全球卫生峰会。路透社在报道中说，取得峰会的声明草拟文本没有提及美国等国家之前提出的新冠疫苗专利豁免，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专利池。報道說，相比豁免專利池的建議沒有那麼激進，是鼓勵專利共享的措施。報道又引述專家指出，對製藥公司來說，專利池都是不友好的做法，但遠遠不及豁免專利那麼極端。報道說，在專利池的框架下，製藥公司可以自願決定是不是授權在較貧窮的國家生產公司的產品。专利池的做法曾经在非洲使用，改善艾滋病毒药物在当地的供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处境剧入面的群姐准备参加烹饪比赛，大显身手。 但是在这个时候先来关节痛还粒粒声。究竟纯粹是风湿骨痛还是患上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类风湿性关节炎如果没有及早治疗，手尾真的很长的。想了解多些就要留意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上7:35， 港台电视31。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20,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1日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下载申请表格，或经其他途径索取，并于6月10日或之前在网上申请，亦可透过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哇！你话而家睇新闻咧，简直系好似睇紧呢一个侦探小说啦，又或者好似睇紧呢一个剧情片一样咧。基本上就系你要推敲紧。啊！這個編劇咧，究竟佢有冇犯駁嘅地方咧？佢橋段究竟合唔合理咧？然後你就要說服自己咧，就係、是、喂，現實咧情節永遠都係比小説咧更加曲折離奇嘅，甚至乎咧會有好多意外嘅驚喜嘅。咁啊，新鮮滾熱辣嘅，幾乎好多報章嘅頭版咧都係講緊咧有關啊呢一個咧即係蔡 Sir 啊光牌無牌按摩院事件。咁因為琴日有下集啦，終於等到官方咧有一個報告咧，咁大家先至可以安心咧。去即係食花生噶嘛，咁啊，大家呢個好關注嘅。咁啊，琴日警方咧，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咧，就話完成咗初步嘅調查啦。咁啊，承認咧查牌行動裏邊咧，就發現即係蔡 Sir 咧就身處一間咧無牌按摩院。咁仲要咧有進一步披露，就係涉嫌呢間無牌按摩院咧就有啲賣淫嘅活動，因為咧佢仲拘捕咗咧有6个咧喺嗰度工作嘅女士咁樣嘅。咁正当大家咧就会好关心啦，咁点算呢？蔡 Sir 里边嘅角色会唔会系嗱？咁咧，琴日警方咧亦都已经咧交代咗啦。佢话不过蔡 Sir 身处呢一个地方咧，未有发现咧佢有涉及不道德啦，或者违法啦，或者违规嘅行为。嗱，咁令到大家咧就即刻安心出行咗啊！因为点解咧？我哋马上就联想到咧好多中国古代嘅一啲即系成语啊。出污泥而不染啊，作青年而不妖啊，呢、這个真係非常之咁即係难得㗎。所以呢我諗好多人呢琴日睇完之后呢都会好庆幸呢，正所谓咩心庆得人啊，即係好庆幸呢我哋拥有一啲呢即係咁品格高尚嘅即係纪律部队呢，咁可以继续为我哋服务㗎。咁但係点解我话呢即係呢一个都系好似劇情片，或者你会觉得呢有啲似編劇里面咁样嘅即係情节呢？冇，因为呢我哋諗起以前呢有好多唔同嘅即係电影嘅桥段咧都会有咧，可能系譬如话大丈夫啊，仲记唔记得啊？有啊，曾志伟啊、陈小春啊，佢哋呢一班嘅演员咧去拍嘅嗰出电影，哇！嗰阵时都拍咗2集噶。咁啊，你谂下啦，嗰阵时嘅桥段系讲咩咧？就系、是、话曾志伟啦，带埋阿陈小春啊，佢哋咧就话谂住去即系所谓偷欢啊，咁样瞒住啲老婆出去偷欢。咁啊，结果咧，当佢哋左瞒右瞒你瞒我瞒嘅时候咧，就成日要。逃避咧，即系佢哋嗰啲叫太太们嘅追击、哦。有阵时佢哋咧就上咗一啲当年啊，你仲会有嘅嗰啲唔知咩网上教你点样上网啊嗰啲咁样嘅铺头度咧，或者佢哋嘅酒店度 coffee shop 啊咁样。每一次咧，佢哋即系以为可以咧，即系得偿所愿嘅时候咧，咁咧太太们咧就会即系冚档噶啦。咁然后佢哋就要咧即系鸡飞狗走啦，就要去唔同嘅地方逃跑啦咁样。你谂下。嗰陣時嘅編劇 其實都編得好趣致㗎啦。即係我記得有一幕咧，直情就係話佢哋喺上面即係幫襯嘅時候咧，下邊咧就有警察嚟冚檔啦。咁啊，直情係講到啊曾志偉喺裏邊嘅角色咧，又要找又要逃跑，咁啊，甚至乎牽涉埋咧有一個叫梁家輝嘅角色咧，哇，好出名噶！佢喺裏邊嘅角色就叫做九叔，因為點解咧？佢喺一次嘅被太太們嘅破獲行動裏邊咧，佢為咗保護所有嘅同袍啊，即係佢哋嗰啲嘅即係出嚟玩嘅嗰啲咁樣嘅朋友咧，佢犧牲咗自己，佢哋話：你哋走啦，我一個人頂住到門口。我就承认所有喺呢一个嗰阵时嗰间唔知卡拉 OK 定夜总会，所有嘢都系我做嘅，你哋走啦！哇，几悲壮嘅嗰一幕。咁于是乎咧，曾志伟嗰啲先走得甩啫嘛。咁然后咧就交俾梁家辉一个人硬食，所以佢就叫做即系吓被软禁咗嘅一位大丈夫。好啦，而家呢个桥段如果再重新编写嘅时候，我相信阿编剧都会觉得话：哇，其实使乜搞咁多嘢啫？即系当嗰啲太太军团。真系闯入嚟间房嘅时候，其实你只需要同佢讲一声话，我哋喺度唱歌啫。但呢度系卡拉 OK 夜总会嚟噶，我哋真系喺度唱歌嘅啫。我哋冇做任何不道德嘅行为，亦都冇做任何违法嘅行为，咁咪得咯。其实咁就冇问题噶咯。我相信咧，这个系真嘅，因为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置身于一个即系危险嘅场所，但系我哋可能咧从来都冇做过咧犯法嘅嘢，咁我哋应该要有呢一种嘅信心，有呢一种咁样嘅信任。咁我谂如果会再拍第三集嘅话咧，咁应该嗰个编剧咧就唔使再逃跑啦，因为只需要照讲呢一段对白咧，应该都能够得到大家嘅信任嘅。咁喺呢度咧，我就推荐大家咧可以上网睇下咧有几个 channel 咧。佢都系有翻呢一个咧大丈夫咧经典嘅一个桥段嘅，咁等大家咧可以温故知新咧望一望，你以为电影够离奇啊？其实现实啊仲出奇嘅，我会俾三个笑哈哈，净系笑哈哈咋，冇嗰个脚板嘅吓。哇，其实咧彭仔咧早排咧佢都有请咗一日假嘅。佢仲要话咧，佢只脚唔舒服咧，有啲痛、哦。佢仲话咧，佢走咗去睇医生噶、哦。其实究竟佢去边度睇医生咧？到而家咧，我哋都系个谜嚟嘅。佢究竟系喺地下睇医生，定系去上楼睇医生？阿、彭仔啊，你肯定你系睇咗医生噶嘛？你 OK 噶嘛？你冇事啊嘛？程振鹏， 梗系冇事啦，我梗系 OK 啦，我系真系睇医师啊，即系推拿嗰种中算唔算系中式疗法咧吓？嘅嗰种嘅推拿按摩嗰啲个脚生性啊嘛， 点推啊？ 捻到捻到你叫救命咁样嘅。 你只脚唔系代号嚟噶嘛？ 咩啊？你只脚点解会代号啊？ 行动代 号咩？ 原来你痛嘅地方唔系脚，系只手嚟嘅。 唔好嘈啦！如果你要讲啊，人哋大丈夫个编剧第三集可以写咩啊？你同阿李敏讲啦，佢有份写噶嘛，真系。 喂，好好好，哎呀，阿敏大人而家 做咩啊？ 冇， 冇电话咩？有电话。好啦，呢一个嘅瞬间看 channel 咧，今天咧彭仔同大家一齐咧睇下呢一个咧系韩国版本嘅东张西望。而家咧，即系电视台呢类型嘅，即系贴近啲民生一啲嘅电视节目咧，就好中意咧去发掘一啲咧社会上边咧，即系古灵精怪啊，又或者系啊咁奇怪嘅一啲嘅状况，又甚至乎多人谈论嘅一啲嘅现状，跟住咧佢走去咧揭秘咁样嘅。嗱喺呢个韩国方面咧，佢哋都有一个嘅电视节目咧，就系差唔多系咁样，去专门咧就去搜罗一啲咧古怪嘅故事，然之后咧就去报道嘅。咁然之后最近咧就话咧去收到线报，咁咧就话咧喺呢一个嘅韩国嘅街头咧就有一个嘅女学生经常咧就用呢、这、一个惊痛啊，佢扮佢有惊痛啊，好痛啊咁样，然之后咧就同路上面嘅行人咧就系、是、提出要求啦，咁另外咧就最终咧就要佢哋咧送佢翻屋企啊，坐的士咁样嘅，咁只系咁啫，就冇话再有啲乜嘢嘅行骗嘅情况，但系咧由于咧 啲路人咧開始發覺，咦，隔咗一個禮拜唔夠啊，或者一個禮拜之後又見嗰個女仔咧又喺嗰度出現啊咁樣，然之後又係同樣話表現驚痛，咁啊懷疑受騙啦，於是就向呢個電視台咧就係報告，咁啊叫佢哋咧去究竟查下呢一個女學生咩身世，誒唔查又自可，一查咧。原来后来这个电视台发现呢跟踪那个女学生啊，原来去到她屋企之后呢那个女学生不在那个屋企里面的，那个屋企里面呢是得一个妈妈和一个男学生的，于是乎就揭露了这一件事呢，原来是那个男同学呢是扮女同学，然后在街上呢扮惊痛找其他的途人呢去帮手去关怀她，这样在这里呢當中咧係揭露咗一樣咧，如果係屬於呢個精神狀況啊，或者係即係個人成長個行為上咧，唔係應該要有啲同情心嘅我哋，因為咧喺呢件事上邊咧，佢就話咧呢一個嘅精神科嘅即係專家咧就講到啦，呢個學生咧係性格孤僻，朋友又唔多，咁佢為咗得到關注啦，所以就係。扮呢個女仔喺呢一個街頭嗰度咧，希望得到別人嘅關注同埋愛護關心咁樣嘅。咁如果呢、這、一個即係推論係成立嘅話咧，咁啊呢個同學當然就即係都幾可憐下啦嚇。咁啊，但係佢揾一個咁樣嘅方法嚟到去獲得關注同埋認同咧，咁又就唔係幾好啊嘛。雖然佢又冇話呃人啲咩錢，佢係呃咗人哋嘅同情心啦嚇。咁啊，但係就都應該要認認真真咁樣去咧開放自己啊，咁樣先可以咧即係有一個健康嘅成長。咁你话如果喺街头上边遇上话男扮女装啊呢啲咁样嘅情况，除咗话小心行骗之外咧，亦都可能咧系有人恶作剧嘅。呢啲短片咧实在太多啦，譬如咧彭仔睇到有一个咧就系、是、叫做VS Media Taiwan， 咁就系一个咧集合啊中港台嘅话讲创意嘅一个自媒体网络嚟嘅。咁佢咧有一条短片就话男扮女装潜入校园，居然让学底大喊好可爱咁。咁呢条短片入边咧就系、是、讲到啊呢个网络团队其中一个男成员就扮女仔翻学，咁啊系装扮起上嚟咧就系好简单嘅啫，女仔扮女仔原来好简单，真系戴翻个假发，然之后戴一个嗰啲咁嘅头箍，懒可爱咁样，跟住咧就着翻条裙，然之后咧，因为而家系戴口罩嘅年代嘛，全世界戴口罩，基本上咧系好容易就扮到一个女仔噶啦。咁呢一个嘅男孩子扮咗女仔之后咧，就喺路上面啦，一路咧就问人认唔认得我啊咁样啦。咁其实咧有啲嘅朋友咧一见到佢嘅时候咧，最初都有一啲打个突嘅，因为唔知佢系边个，但系咧再望熟多两眼咧就会认得出啦，即系话咧，如果对于熟人嚟讲咧，你就算男扮女装咧，都系会被认得出嘅。咁亦都咧系从呢一个嘅短片入边咧，可以确认一样嘢，系男仔扮女仔咧系好容易嘅。头先讲咗啲装备好容易啦，但系只要有一样嘢你唔好做咧，系冇咁易穿煲嘅。就係唔好開口講嘢咯，因為一開口講嘢咧，你就係男人聲咧，咁就會穿煲啦。喺呢條短片入邊咧，係講穿咗有一件咁樣嘅事。咁啊，彭仔咧就諗住俾三個笑到咧流眼淚嘅 emoji 俾呢條短片咧。啊！如果调翻转咧，女仔扮男仔，唔知又容唔容易咧？桂花田要你扮男仔，你估你最痛苦系乜嘢咧？ 佢系扮女仔喎，难啲喎， 做翻女仔仲难。 嗱，呢个星期咧，天气酷热啊！我而家冇天气，有啊！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应该好多市民咧已经下水嚟噶啦，系咪？有冇喺泳滩发现一啲好嘢咧吓？有不过嗰啲好嘢只系埋嚟睇，冇得拣噶。咩啊？咩埋嚟睇冇得拣啊？讲紧咩啊？屯门黄金泳滩啊，继旧年7月啊， 有大量嘅咸豬手出現。啊，等等先，咸豬手拉咗未啊？啊，唔係講緊嗰啲鹹濕佬啊，係講緊浸喺海水入面好耐嗰啲豬手啊，咁咪鹹豬手咯。仲有雞翼添啊，但係全部都係腐爛噶，海面仲有大量嘅油漬啊，佢哋啊康文署咧仲要啊即時去清理。咁啊喺舊年七月有呢啲鹹豬手同埋雞翼之外啦，前日啊喺黃金泳灘咧又發現好多袋印有美國安格斯牛嘅包裝凍肉喺海上面漂浮，仲漂咗埋上岸添。嗱，屯門區議員啊毛先生咧就已經通知相關部門啦處理噶啦。咁啊康文署咧亦即刻做嘢，清理咗約50公斤嘅凍肉。嗱，嗰啲凍肉咧浸曬水好耐噶啦，喺即係浸咗水海水嗰度咧好耐啦，有大量嘅菌噶啦，唔食得噶啦。如果佢一個唔該清理唔曬，有一包半包咁啊浮咗去其他岸邊咧，喂啊各位市民真係啦，見到一啲美國安格斯。安格斯牛咧，佢咁样偷渡落嚟咧，其实佢唔啱噶。咁啊，同埋咧，唔食得噶。咁咧，如果食得食，你拎咗翻屋企食咧，你真系得不偿失。我惊你屙到脱水啊！但你咧，好想知道呢啲咸猪手鸡翼啦，同埋呢个肥牛究竟喺边度游过嚟嘅咧？希望尽快查出真相，唔好俾嗰啲外来物啊污染我哋嘅香港海滩啦、啊！捉到之后啊，仲要罚佢添啊！唔该。咁啊，讲开香港嘅泳滩咧，而家咧有16个咧。康县嘅泳滩系由4月26日开始咧有救生员嘅，系因为救生员唔够啊嘛。咁啊，环保署咧，佢就亦都经常咧会 check 住海水咧个细菌水平啊。之后咧就会按机制咧去评级噶。咁究竟香港有边啲系成为一级嘅海滩咧？嗰啲水质 OK 咧？嗱，讲俾大家听啦。咁啊，趁住今日假期可能会去啊嘛。有大浪湾啦、石澳浅水湾、南丫岛嘅红胜椰滩。长洲的东湾、大屿山银矿湾、西贡的厦门湾、银线湾、清水湾二滩、还有黄金海岸、还有蝴蝶湾、都是属于一级良好的泳滩。今天我分享 James Channel、JAMM Channel， 他的题目就是说马鞍山海星湾、乌溪沙、心形石、渡头湾啊，点解咁多呢？因为个妈妈咧就同埋个老公仔女咧喺假期咧就去呢个沙滩玩啦，咁啊拍晒片啦，同埋教埋大家点样去啦。啊，仲有就系、是、最得意就系加埋佢两个可爱好细个嘅仔女咧，佢嗰啲声音咧嘅对白咧就行快啲啦，听唔到日落啦。哦，系啊，到未啊？我仲有几耐行到？好得意嘅，里面有埋啲小朋友声音，咁啊仲有。媽媽就好啲，用一個好温柔嘅聲線咧，就去介紹啊呢度嘅海星灣係點啊，咩背景咩環境啊，嗰條片都幾好啊！佢寫住親子沙灘遊咧，其實大家可以去望下，我會俾三個拍手掌，同埋咧三個好猛嘅太陽俾佢，因為而家好曬好曬，大家落水玩下就開心啦！ 若我急需广发情报，你总飞快给我递上耳朵。共谁共谁在一起，一双一对。明白你极怕失去，不敢爱却未算恐惧。有很多心得恋爱，但经验有点唏嘘。望见隔壁班那男孩目光羞答地看着你这边，身旁大众变起哄，仿佛出嫁。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他的吻会令你心动？最怕紧张得太掉脸，来让我想想。 美丽，谁又会舍得浪费？ 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啊 ，Crazy Lion， 瘦安琪。 早晨，肥妹仔，早晨啊，瘦安琪。早晨，咁多位喺屋企嘅同学，今日系唔使翻学噶喎。 系啊， 不单系， 你可以听我哋啊， 好开心啊！今日做咩好啊？ 上个星期咧 ，Crazy Lion 咧，你冇翻学啊？ 系啊， 所以你咧缺少咗。 我旷课。 你唔係咧，你冇翻學，即係唔係旷課啊？旷課咧係你明明要翻，但係你冇請假噶，先走咗去啲叫旷課、啊。 你缺席啫。係 啊， 係、 哦、 啊， 所以你唔係噶。 咁而家即係邊個教啊？今堂 我啦，係我啦。我想話佢上個禮拜冇聽到啊，講木棉花啊。 哦，係啊， 木棉花。 佢仲播咗罗文叔叔嗰只歌《红棉盛放》，天气暖洋洋，英姿焕发，心境扬。 点解你会识唱嘅？ 英雄树力争响，你唔讲我就继续唱噶啦。 我讲啦，木棉花真系叫英雄树噶，所以嗰首歌系唱得系啱噶。咁咧，我就想话啦。 啊、 木棉花、木棉树，佢有树干啦，有花啦，有种子啦，有棉啦，佢哋四样嘢有冇用途啊？ 有 吓， 你都有用啦，佢哋点会冇用先得噶？ 棉花咪就有棉咪变做棉花咯。 系啊，其实佢啲棉咧就真系 佢嗰啲花咧，好似晒干咗可以做入药、做药材噶喎， 仲可以做衫噶。 系啊。 你唔记得咗嗰套电影《木棉加沙》咩？ 哇，好犀利啊！细路先呃到啊， 真噶系啊！ 你真系咁咧，因为木棉树咧，佢个树干咧比较软嘅，佢嗰啲木咧唔系硬木嚟嘅， 哦软噶， 系比较软身噶，咁、哦、所以 食树皮就食佢系咪啊？ 可能会消化啲。咁咧，佢嗰啲木咧就可以爱嚟做纸箱啦，同埋可以做玩具啦，即系锯咗佢之后啊，再做 玩具啊， 做玩具， 即系嗰啲木质嘅玩具啊。 哦， 系 咁 啊，嗰啲棉花头先咧， 做枕头咯。 费斯丹人就咁讲啦，真系咧，就以前有啲人咧系真系执嗰啲棉咧，系做枕头啦，做坐垫啦，同埋做 sofa 嘅， 系 系啦。咁佢个花瓣咧好叻啊 ，Chris 咧你真系叻啊！ 我叻乜嘢啊？ 你有冇饮过五花茶？ 系啊， 五花茶其实 沙声添， 唔系啊，同埋咧你买咧药材铺咧买啊去湿咗，煲去湿咗，我要煲去湿咗，咁又我结果 去咩湿噶？ 去湿 咸湿去唔去得？ 唔知去唔去咸？去湿咗咁啊，变咗啲料咧。我见过有一个系嗰啲花嚟噶。 请问个粥系咩啊？食嗰啲粥啊？ 系啊， 真系噶。 因为 即系买 个 嗰啲嘢翻嚟可以煲粥食啊。 你有冇听过去湿茶？ 有听过。 去湿茶就系茶啦。 系啊。 系咯。 去湿粥就攞嚟煲煲。 我就有米喺里面。 好得意喎！ 诶，你将佢变做 即系八宝粥嗰啲 friend 啊。 系咯，咁样噶。 去湿粥 里边有。 煲去湿茶。 里边有木棉噶。 诶诶。 晒干咗啦， 系晒干咗个木棉花瓣啊， 系咪红色噶？ 唔系啦，晒干咗灰黑黑。 系啊系啊，好似你个样咁。 哎呀，好似啊，系啊，圆得好好啊。 我觉得似佢妈妈啲头发咯。 咁咧，晒干咗个木棉花可以做五花茶啦，做主要材料之一啦。仲有佢个花蕾咧，就系可以入药啊，好似贵斯丹人咁讲噶。咁仲有木棉嗰啲种子咧， 可以食瓜子。 吓，唔系啊，咁木棉嘅种子咧，佢又有20-25% 油噶，油啊 ，oil 啊。 哦，加瓜子油啲 friend。 啊！佢啲 friend 咧， 系咪嗰啲啊？ 就咧，佢系可以我嚟揸油啦，就变成一啲机械油啦，又或者做番碱嗰啲油。 做番碱咁好噶？ 嗰啲油啊，系啊， 好多用途 啊， 真心觉得得意。 仲有 泥土咧， 揸干咗嗰啲油，嗰啲嗰粒子咧，剩翻嗰壳咧， 都仲有用啊！ 系啊，佢真系用尽佢嘅，我嚟做肥料啊， 泥土咧， 饲料啊。 头先你话泥土嘅。 我冇讲泥土， 佢冇讲泥土咩？ 我冇讲， 系你自己讲。 木棉好有用啊！ 强打击反亚裔仇恨犯罪嘅法案，法案上个月已经喺参议院获压倒性通过，稍后会送交总统拜登签署。法案要求司法部加快审查涉及仇恨犯罪的行为，并透过建立举报热线，就识别仇恨犯罪培训员工，开展公民教育等的措施。拜登上个月已经确认会迅速签署法案，形容将会令美国向实现正义和平等迈出一步。有份起草法案的纽约州华裔众议员孟超文指出，亚裔美国人被迫忍受歧视和种族主义攻击，已经厌倦活于恐惧之中。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008点，跌39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514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08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98，瑞士法郎0.899，加元1.208，人民币6.429，英镑对美元1.418，欧元对美元1.222，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34美元，卖出1,866.85美元。天气方面，受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普遍晴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嘅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单封路，喺红磡嘅德文街因为爆水管，而家德文街去黄埔方向近文泰街嘅慢线系暂时封闭，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咁就喺德文街去黄埔方向近文泰街慢线因为爆水管咧，暂时系封闭。之后同大家讲下路面嘅情况，喺港岛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而家近浅水湾泳滩一段咧交通非常繁忙，咁就系近浅水湾道一段嘅交通非常繁忙噶，龙尾去到近寿山村道。另外反方向浅水湾道去黄竹坑近南湾道回旋处一段咧，亦都系车多。大潭道落去柴湾道方向嘅龙尾而家过咗兴民村。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豪涌。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石澳道四号来回、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和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林慧， 乜嘢事啊？白元浩。 见你整呢样整嗰样，做乜咁忙啊 ？DSE 就嚟考完，准备多啲活动俾啲考生轻松下啫。 你准备咁多嘢，佢哋咪仲忙过考试嗰阵？ 又系、啊， 最紧要俾佢哋考完试之后有一个放松心情嘅空间就得噶啦。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大家放松心情， 听晨光第一线。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系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咪啊？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公众假期嘅日子，我哋继续咧为大家服务。十一点十分嘅时间啦，而家天气先讲讲咧， 系咩啊？ 而家气温31度， 睇唔到天气。等我哋， 一个后尾枕啊！ 系啊，我哋转咗全新嘅位置，觉得佢好新鲜啊！ 都仲 OK 嘅，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我头先见到你望天气嗰个零头嘅动作咧， 回眸一望， 系啦，又似一个， 你会唔会睇到条颈？ 系啦，又似一个驾驶初学者咧，扭颈望镜嘅动作， 系嘛？大动作啲，大动作啲， 系啦，更加似系。見到河馬飲水咁樣， 咦師傅 OK 啊，師傅冇懷疑任何嘢啊， 係啊冇錯， 隔離房師傅， 但係問題，係我仲依然扭到嗰條頸， 係咯， 可以去得後邊， 頂住扭親啊， 咪就係咯， 唔係你胡紅軍嗰只整親之後，你出隻 扭親，仲要咁樣唔抵啊嘛，醫生問你衰咩，冇乜衰，望電視啫嘛， 係 啊，一令就啊咁樣啫， 唔係天氣高危 嘅，無情力真係好。好嚴重噶，所以你小心啲、 啊。我而家我放心，我自从咧即系过埋一个生日咧，即系年纪又大咗一年嘅时候咧，我开始知道咧，系啦， 唔应该扭计啦，唔应该拧颈啦， 唔使心急，慢慢来，变事快啊。 OK， 喂，嗱，其实咧疫情之下咧，其实咧喺即系好多嘅唔同嘅事情之下咧。即係令到譬如奧運咁啊，東京奧運咁啊，佢覺得究竟辦咧咁之外咧，真係嗰個叫做婚宴啊，婚宴呢家嘢咧真係咧令到好多準備結婚嘅新人咧係遲遲都喺度話即係而家 咪延期咯，係咁不停。 唔係其實而家我哋開始 OK 噶嘛，即係四人一圍啊嘛，即係睇下你打針唔打針嗰啲咧，你自己即係配合翻啦。 所以已經有一啲延遲咗嘅咧，真係終於可以落實有個日子啦。 其實大家常咗噶啦， 系咪啊？但系而家咧多咗一样嘢好处咧，就系话以前咧你发帖俾嗰啲亲朋戚友嘅时候咧，咁咪就发咗俾你啦。譬如阿彭仔，我知你一个嘅，你一个啦。譬如阿豪仔，我嘅 唔系合府统情， 一家四口嘅，咁通常都系一家即系合府统情噶嘛。咁啊，真系喂，究竟你诶几多人嚟啊？你可唔可以落实话俾我听？你嚟定嚟嚟系几多人？即系好似 而家系好兴咁样俾个回复人，你嚟 系啦系啦系啦， 几多人嚟？ 就好似咧好理所当然。 年就係話，喂，不如你早啲話俾我聽，我好遇到嘅人想開幾多隻。 但以前我哋阿爸阿媽嗰代都唔使呢啲嘢喎。唔使人哋報，佢照開到咁多圍。 你明唔明啊？嗰時點解嗰啲酒席就係可以咧？嗱，我有彈性三圍俾你，嗰、那個三十幾人噶啦、啊，因為唔知你一家四口嚟定兩個嚟啊嘛。哦、即係咁，所以咧， 阿豪仔你嗰陣時唔係咁噶。 唔係，我都問曬人數噶嘛。 我都會問。 哇！即係爭幾多年啊？ 十年嘅起碼， 十年咯、啊， 就已經好唔同嘅玩法。 但而家直情咧係會喺我啲群組會問你，喂你到唔到啦？第一你到咧幾多人到咧？你就講實俾我聽，好預位啦。即係好似好似咧就免除咗以前就估下估下， 唔好浪費咯。 明估下估下，究竟呢家人會有幾多人嚟咁樣啦？係 係係。 嗱咁啊，即係而家我講現況啫， 而家係咁樣做嘅。 發生咩事？ 啊冇啊，即係其實台灣咧 係講完 啦，因為我最近收到。 好中意啲聽眾都係咁樣嘅，你有咩講？哦，冇乜嘢嘅。 做咩啫？咁我講開，我啊突然間係，即係見到一啲現況咧，因為而家咧即係有屋企人就去擺酒啊咁嘅時候咧，都會多咗呢啲情況咧，就喂你嚟唔嚟？你幾多人嚟咁樣就唔同以前，你估下估下啊嘛咁。嗱，即係因為 好啦，冇乜嘢嘅，我哋主要想講下最近喺火星咧就發現咗有生命。 因為我而家都講啲結婚嘅新聞，台灣咧係即係突然間咧喺呢段日子就爆發啦，叫做咁咧，但係好多新人咧就已經喂。我唔係知道你爆發喺呢段時間噶嘛，咁佢已經咧即係已經落曬酒席啊，準備係而家呢段日子去擺酒噶嘛。咁、陰公豬啊，有對新人啱啱就喺早兩日咧，佢就佢就擺酒結婚，咁即係已經係之前已經準備話，喂，我約咗你咧，可能5月16日我就嚟擺酒你結婚啊，咁你嚟飲啦咁。點知？因為咧嗰、那個啱啱佢哋5月11日咧就有一個新規例咧，就已經宣布啊，禁止咧嗰啲叫多人嘅活動咧，就係話禁止室外咧500人以上嘅活動。係 室外。 室外500人以上，咁而室內咧就有就禁止100人以上。 係即係最多100人。 係啊，最多100人，其實都幾好啊，咪先啊？係啦，咁即係就算疫情開始咗，咁佢都禁止咗啦。點知真係衰，我都唔知點解。明明你去得飲，其實嗰個地方啊，嗰啲人你全部都叫識主人家噶。 係啦係啦，要啊。 啊，咁佢話咧，竟然咧有人篤褲， 篤背脊， 篤背脊唔得， 我篤背脊， 嗰字唔講得嘅 係。係咯，你係要篤自己嗰啲頭髮做咩咧？ 咪咧， 篤嗰啲灰色嘅頭髮。 灰入 去啦，冇咁樣。 係啊，即係喺度篤人哋咧，喺度報警啊。 哦。 就話。喂，呢度咧， 举多个100人， 呢度啊，开咗成28席啊， 哎、 哇，真系督人哋， 系系， 因为于是乎咧，人哋即系已经举行紧。举行紧婚礼噶嘛？我即刻咧，佢话咧啲警察咧就手上去咧，就话：，哎，呢度边度话事人啊？ 系咪啊？即系违规。 即时系讲紧即时咧，话俾你听，你而家已经违法咗啦，你已经系过咗，因为佢有120人喺度啊， 冇 多20人 啊。 你知唔知啊？系职场嗰啲人咧，佢咁点算啊？咁啊，嗱，你哋而家我哋要终止你嘅婚礼啦。咁啊，所有宾客咧，唔好意思啊，佢哋都真系咧要 要上车。 系啊，食紧噶嘛，咁 唔好食咯。 咁啲职员就即刻咧纷纷，因为佢打后仲有嘢嚟噶嘛，可能你食紧条鱼嘅，打后仲有好多嘢噶嘛。 可唔可以打包啊？ 系，同埋可唔可以回翻啲人情啊？ 啊，咁算啦。 如果咁样捉咗嘅话，我未食晒啲翅，可能未食完。 可唔可以打包嘢？ 人情就冇得退啦。不过咧，佢要即时咧，系每围都要打包嗰啲送菜走咯。 系。 咁佢好惨啊！ 会唔会有部分宾客咧，定系个主人家因为佢搞啊嘛嗰坛嘢，系需要跟啲有关当局咧去接受调查咁样咧？ 佢就因为可 唔可以话唔知情啊？ 都 即系我哋都系喺一个我哋应 该我喺新娘房一路到我都唔知爆咗。 喺一个违规嘅场合，但系佢冇违规，其实系得得噶嘛。而家 佢冇违， 系啦，佢系一个涉嫌咧人数超出上限嘅场合出现，但系佢本身系唔知情嘅。 哦，系 而家都系可以噶嘛，佢又唔知噶嘛， 定系咁啊？嗱，咁 你拣嚟噶，我数唔到噶嘛。我话限120人， 系 100人嚟，你自己多，唔系佢多咗人，我都估唔到噶。 我冇话我三姨妈带埋佢孙过嚟噶嘛。 系啊，唔识噶。 如果我系个主人咧，我就会喺个台度讲啦。啊，其實我哋都係多20人啫。如果邊個咧今晚有啲事做，想早走啲，其實我歡迎你早走。 請走 好啦，你都捉緊我已經。 咁咪留翻100人睇到咯。 冇啊，但佢梗係講緊你全部人都違咗規啦嘛。 其實 係 啊， 唔係我反而有興趣知道咧，頭先你話點解會人篤背脊咧？係一係就有幾個原因嘅，好似阿桂花田呢一種咧，一去到哇條魚鞋嘅，唉唔好食嘅猛啊，火都嚟啊，跟住喺度對比翻啊，哇我上次啊邊個七姨婆食飯啊，嗰只鮑魚大好多啦， 定係婚禮嚟㗎係嘛？ 婚禮啊， 因為佢哋一對新人嗰啲前度啦， 一係就咁樣。再唔係咧，就係俾人安排坐喺啲唔中意位度。我話咗唔坐程度棚隔離噶嘛，佢全部食曬啲嘢，佢唔留俾我噶，又投訴， 係 咪先？ 啊！咁佢啊，真係自己衰咗先嘅。 素有完， 都冇得好講啊！有人舉報 嗰、個叫做主人家咧，佢就話啦：其實咧，我都知道咧，係即係知道而家新規例嘅立咗法嘅。但係由於咧參與，你諗下都成120人咯。我因為佢好短日數啊，佢11号去講緊誒咩嘛新法例啊嘛。咁跟住佢16号就擺走咯。咁、我呢幾日咧，其實我來嚟嚟唔切咧，通知唔切曬所有人啊。又可唔可以？ 原諒一次，通融一次， 通融一次， 咁跟住警察就會同下次啊， 哇，猜過你咯， 下次下次啊， 係咯，即係佢話咧就又調動唔到嗰啲台啊，即係嗰啲10人變5人啊，嗰啲咁樣啦， 我留翻我官講啊， 我以為咧巡查嘅時候咧會有一次口頭警告添， 哦，係咯，嗬，係咪應該都咁樣 咧？我定以為咧百幾人咧佢會數唔到啊。即係如果係嗰啲，如果啲搞笑橋段咧，唔好嘈，重新嚟過。 12， 喂阿 Sir 係咪呢邊啊？喂，等，你咪又嚟過啦。101，唔係冇阿 Sir， 你睇我咪又走過去。 邊個夠膽阻住阿 Sir 做嘢就告你阻差辦公再落多次？ 唔係呢個係告佢阻差數人喎。係啦，數嚟數去真係 數唔到啊！ 數一晚。 充滿選擇，而我最唔想揀嘅就係放棄。我更加不想相信只在乎曾经拥有，我真的好想你永远可以留在我身边，可不可以？ 怎么人缩紧心跳，心跳感觉这么罕有，怎么人撑起欢笑，欢笑总随年月送走，什么笑容可撑，难道地老不需颤抖？怎么样追赶分秒，分秒变幻永猜不透？怎么样猜测星宿，星宿转眼现尽信守吗？天星尘怎装美过后仍然是白昼？笑念远走，简单一句其实已足够。如一天终于有缘，能跟你再碰头，你说你好已足够。 你话我冇了解过你。过去嗰3年，我为你改变咗几多，你睇唔睇到？我唔想冇咗我自己，我哋冷静一下啦，好吗？ 总想念当天牵着手掌，把世界都拥有，总奢望相依的瞬间，像宇宙无尽永久弯，可好吗？这一刻你还仍然在任性。还故作顽强地笑吗？ 是你同我讲话，你会爱我一生一世，我信你。但系点解你而家要放弃我哋？你想我点？如果而家喺呢一刻，我话俾你听，我肯改过，会唔会太迟？你可唔可以唔好走？ 知道你好吗？可否知道你这 说你好，我也落透。 我哋好耐冇见啦，你好吗？好想同你讲，我挂住你。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首先听我只歌咧，叫做你好啊吓咁啊，唱歌朋友咧有汤力啊，亦都有我哋叫做 featuring 啦，里边因为有呢个剧场版嘅演绎咧，就有薛凯琪。 系啊，但系呢个题目咧，我哋会同嗰个各位姐姐讲，你唔好啊。 系啊，冇错，哎，好好啊，你食得真系你唔好啊， 姐姐啊， 系啊， 人姐姐啊，你唔好啊， 你唔好点解啊？ 唔好掂咩？ 你唔好啊，老爷啊嘛， 系 乜嘢啫？ 唔系啊，喂，其实咧，即系之前都同啲姐姐讲咧，喂，你抹窗还抹窗，你唔好真系成个身、成副身，即系拱晒出去，因为真系过往嗰啲叫做高空，因为抹窗而堕楼个意外身亡嘅事件系有喺度噶嘛， 尤其是 同埋都唔少噶。 向来如果系农历年过农历新年前咧， 系 就都多数会再 有人时会发现系啊，发生咩事？ 系啦，咁啊，但系虽然近排天气酷热，系晒被嘅好时机， 系 咁你唔拎张被落街晒都唔紧要，你可以喺屋企晒，但系你喺屋企晒之余，你都唔好咁尽力啊， 系 因为话说有座公屋咧嘅顶楼嚟噶啦，佢系因为之后有天台嚟噶嘛，哇俾人影到有个姐，有个系咪姐姐咧？ 应该系啦， 似系姐姐，系啦，佢净成个人。是离开了那个屋， 是 即是他擒了出窗外， 他擒了出窗外， 他擒了窗外来晒他张话好像应该是羽绒被的被， 他是直接跪了在那 个 有点像 他 晾衫架来的，还是晾冷气机那些， 因为晾衫 架来的，你看在隔离轮射那个是假来的， 架那个 在上面， 他承托力那么好的吗？ 我真系唔知佢真系咧，哇！一吓到即系 拍电影啊， 系可即系 佢话佢系边一层噶？佢会唔会地下花园嚟噶？ 唔系啊，佢顶楼嚟噶， 哇！顶楼 上面嘅天台嚟噶啦， 佢起码唔系十几层楼啊，都起码有七百。 七八层 系啦，七八层楼啦。 佢做咩？佢想应征拍成龙电影， 仲嚟成龙班啊？ 唔系啊，嗱，即 系但系佢就系想接皮啫，佢唔系接成龙班，佢想接皮啫，真系。 其实呢个动作咧就太危险啊！你话咧唔好。呢、這個姐姐淨係離譜啦，擒到出去出窗外面嗰個晾衫架， 係啊，外置式啊，即係如果我哋用冷氣機嚟做比喻咧，佢唔係佢唔係呢個分體式，佢直情係掛牆外置成個擺咗出去喎，真係。 咁啊，網民推斷咧，即係嗰段片咧，即係嗰張相咧，應該係佢話可能係石梨村係啦。咁佢就話咧，佢話嗰個姐姐，佢話咧，淨見到佢，基本上佢淨係跪，我都唔明點解可以有咁嘅嗱，佢嗰個動作淨係跪咗喺嗰個 跪咗喺出邊啊，都 嗰個晾衫架。 咁跟住咧？ 系啦，咁而家咪就俾人哋影到之后就 post 咗出嚟咯。佢就话咧，喂，嗰啲即系嗰啲楼咧，其实都唔系新，即系唔系好新啦，系咪？咁你嗰啲晾衫架，其实佢伤你，虽然可能系话新搞嘅，但系你日久失修，你唔知啲螺丝得唔得噶嘛？ 人嘅重量又 新楼都冇量咁试啦，你冇量擒出去啊，为咗晾个皮啫，你唔冧啊，你都惊跣脚啦，你点入翻去啊？ 我谂翻以前细个咧，帮阿嫲晾衫咧，嗰啲。叫咩插 香烛 啊？系啦，三支香嗰啲插筒 都危险噶， 都危险噶。你知我啊，计几细粒啦，嗰啲咁嘅洗完嘅 长过你 裤啊，嗰啲咧 重啊嘛， 好重噶嘛。咁我又唔想我阿嫲晾咁重系咪？咁我帮佢咧，其实都往往咧好危险，好惊嗰啲重量系西咗我出去窗。 会啊会啊会啊！ 其实呢啲意外，所话俾你听都发生过呢啲咁嘅意外。 我觉得细个晾衫真系觉得好恐怖噶， 系啊，恐怖。 嗰支竹咧，你唔系惊自己跌咧，就惊成碌竹跌落去。 飞落街啊！ 跟住又惊啲衫咧跌咗落街。 系啊，你真有时你谂翻， 好技巧。 你为咗晾件衫，我哋都算集技人嚟噶，真系。 同埋我唔明咧， 苦要咁样。 系啊，因为下面晾被又俾屋村管人员闹。 系咪先？ 嗱，如果系咁咧，即系其实正正当当咁样，喺呢啲咁嘅 晒被区、 晒被嘅好日子咧，应该咧将一啲地方公众地方咧划为俾大家晾被晒被。 我唔知道你私人屋苑有冇啦，公共屋邨咧就有嘅，每年咧去喺晒被区，佢、有告示咧，就话俾大家听咧，嗱，好啦，呢段日子佢会有埋个日子嘅，可能四月一号到5月30号呢段时间咧，我哋有个蓝黄色框框咧，框在边个范围咧，你就可以外嚟晒被啦。 够唔够用啊？ 系咪净系晒被噶咋？如果你大材小用咧，晒底裤咧，会唔会话喂过主啦、 啊？咩果皮啊， 咸鱼嗰啲咧，顺便晒晒腊肉得唔得噶？ 因为如果你行过嗰啲公共屋邨，你见到咧，佢系零零舍舍有条柱啦，即系有条链咁嘅嘢咧，系零零舍舍系真系俾你嚟晒被，就唔系话俾你晒搭落去嗰啲公园个里面嗰啲攀架嗰度啦。 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啦，你有冇见过晒被神器啊？ 晒被神器， 网上面咧，淘宝咧，佢话原来咧，据讲话有啲大卖嘅咧，晒被神器嘅，我读个名咧，睇下你可唔可以想象到啦，佢就叫做咧螺旋式晾衣晒被神器，螺旋式晾衣晒被神器， 系咯，即系转咯。其实桶咁样， 佢咧佢就系咁样嘅，佢好似一个蚊香，蚊香咧咪一个螺旋形，一饼一饼咁样噶嘛，佢就 系 粗铁线，咁然后咧都系做到蚊香咁嘅形状，咁咧佢话中间咧就会有间隙啊嘛，然后佢话你将成条皮咧晾喺里边咧，佢就可以咧冚住晒之余咧，佢就唔会黐到好密麻麻，佢又会撑得开佢，然后佢话咧你咁样嚟晾被嘅话咧，佢话又快又会干。咁啊，据讲喺网上面就好似好热卖咁样，究竟可唔可以令到姐姐唔使再擒出去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佛誕，因為疫情關係，長洲太平清醮活動安排繼續重簡，漂色巡遊、搶包山比賽等連續第二年取消。有市民話，以往在長洲居住，每年都會回長洲拜神。他說已經買幾個平安包拜神，期望疫情盡快過去，又會再買10個平安包送給朋友。亦都有專程去到長洲的市民認為，漂色取消，人流較少，不會太逼。有家長帶埋5歲的仔到長洲，認為沒有漂色都可以感受氣氛。售卖平安包的店铺负责人说，今年的生意减少1-2%。他说早上排队买平安包的人龙明显是比往年少。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显示，各级公务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负数。华员会会长李葵燕说，疫情下有企业营运情况反而更好，加上受惠于保就业计划，但为免过分高调而避免参与薪酬趋势调查，令调查结果的客观程度受到影响。李葵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应该集中考虑其他的因素，例如社会经济情况、通胀和公务员士气。认为如果政府决定今年公务员动薪，有助维持公务员的士气。若果减薪，担心对私人机构有连锁效应，同时不利团结抗疫。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李方聪在另一个的电台节目建议，政府应该考虑让公务员动薪。他说去年薪酬趋势调查指标属于正数，但是公务员依然动薪，如果今年减薪，变相是双重惩罚公务员。南韩过去一日新增65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大部分是社区感染，累计超过133,000人染病。另外单日再多8人死亡，累计1912人不治。韩联社报道，近44万剂辉瑞药厂的新冠疫苗今日运抵南韩，南韩目前已经从辉瑞获取超过331万剂疫苗。政府计划在周末重启为75岁以上民众、护老院院友和从业员接种首剂疫苗。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堪贝尔接受韩联社访问的时候又说，总统拜登和即将访美的南韩总统文在寅将会讨论美方支援南韩抗疫以及深化全球疫苗供应合作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方预计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未来两星期内会面。访问北欧的布林肯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美克见记者的时候说，各界都知道早前有拜登和普京会晤的建议，美方预期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举行。根据早前的报道，布林肯将会在当地星期四和五在雷克雅美克举行的北极理事长部长级会议期间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双方将会探讨双边关系以及与北溪二天然气报道管道项目相关的议题，将会是拜登执政以来美俄高官首次会晤。近期美俄多名的官员都提及拜登和普京有可能在下个月会面，但他们都表示未有最终的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Michael， 而家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有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近盈辉台。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近盈辉台。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浅水湾道一段交通仍然是比较挤塞，现在车龙排到近寿山村道。反方向浅水湾道去黄竹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的龙尾近嘉麟角。大潭道落去柴湾道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近兴民村。今日九龙方面，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而家近钦州街一段的桥面挤塞，车龙排到近西九龙法院大楼。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车龙排到接近康湖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红磡的德文街因为爆水管，德文街去黄埔方向近文泰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现在大家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芜湖街接近七咸道北。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去中环、石澳道四号来回、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和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港热礼让运动2021。 有奖问答，在港铁上车之后要怎做？ 等我答，等我答。 答啦， 抢个位置坐咯，礼物啦，唔该。 大错特错，仲要礼物，系都留俾二台嘅听众啦。 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 《美联 Hong Kong》。 三毛，三毛，三毛，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嘅内容其实好低能，一有唔开心唔好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系啊 ，Didi。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 或者利用港台网页嘅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11:38啊，我哋今日咧嘅我们的，我哋今日有咩乘胜追击啊？ 我哋今日都冇讲个题目， 所以我就俾定个提示大家咯， 一啲都冇提过。 冇啊， 头先明明话翻嚟讲，跟住我又接咗个你唔好啦咁。 系啊，我俾咗个牵示大家噶啦，今集嘅我们的乘胜追击 系啦， 点解咧？ 因为计之前咧，我哋讲过啊，啊男团 香港乐坛男团 系啦，咁啊咁啊讲完男团，咁梗系要讲埋女团啦。 不过由于咧， 系啦，不过系啊，我有个不过。 由于咧上次玩大咗啦，咁男团就要咧两个唔算噶，要起码两个以上咁样。 系啦系啦， 咁啊好丰富啊。 系啊， 但系如果女团咧喺香港咧，其实有好多系两个嘅女子组合咧， 系 好得到大家嘅支持同欣赏。所以如果唔讲佢哋又唔得，咁不如我哋咧就个女团系包埋女子组合噶。 系啊系啊，咁欢迎大家喺我哋嘅网上面留言啦，系讲下究竟边对组合咧系陪你。你成长啦，啊边队嘅组合咧，旧剧或者女团啦吓，佢歌系令到你，哎呀，我中意听啊！欢迎大家喺我哋嘅网上面留言啦。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话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show 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尘梦乡，香港，香港，你那色调难忘。 哇，日子咧都真系过得好快啊吓！如果唔系咧，近日阿 sa 阿娇咧出嚟话俾我哋知啊 ，Twins 成立20周年啊，我哋啊都可能咧唔惊觉咧，哇，原来真系 Twins 都20年咯、啊。所以望翻转头，香港乐坛啊咁多年嚟啊，都真系咧出现过好多好多出色而又令乐迷印象深刻嘅女团女子组合嘅。嗱，今日嘅风 show 我们的咧。就等我哋咧一齐去检阅下我们的香港乐坛女子组合咧，先嚟梗系陈年嗰啲啦，去几远嘅时候啊？1960年咧，即系呢个60年代啊，60年代有呢一对嘅姊妹花，佢嘅造型到今日啲广告都仲系会抄嚟用啊，就系、是、筷子姊妹花呢、這个都算系女子组合啦啩，乐坛嘅，咁就系由阿美娜同埋咧仙杜拉啊 Sandra 一齐咯，系组成嘅筷子姊妹花，佢哋嘅形象咧实在太过突出啦吓，嗰、那个发咧头发个。发型咧系好似咧一座塔咁样嘅，好高咁样嘅装扮。佢哋去到1974年嘅时候咧就拆伙啦。去到1973年嘅时候咧，亦都有另外一对嘅姊妹组合咧出现过嘅，就系、是。深深班班合唱团，系啊，原来深深班班咧就唔系两姊妹个名咁简单啊，佢哋系深深班班合唱团，有合唱团嘅，咁佢哋好多时候咧就会喺当年嘅EYT 啊，即系欢乐今宵嗰度咧做表演啦、唱歌啦，73年咯，好啦。74年可能见到深深班班咁受欢迎，佢哋都嚟组织一个四朵金花。1974年嘅时候，边四朵啊？就系、是、沈殿霞肥姐、汪明荃 Lisa 姐、黄爱明姐姐，仲有当时咧系叫张圆圆啊，后来就叫张德兰嘅德兰姐，系啦，咁就系74年嘅时候有四朵金花啦，吓、啊。好啦，我哋进入80年代咯。 系咪呢个啊？你有冇听过 ？City Bang Bang， 深深班班。 啊，深深班班合唱团系啊系啊。 呢个系 City Bang Bang，City Bang Bang 系啊。 哦 ，City Bang，City Bang Bang 啊，深深班班。 啊，几好啊，几好听啊。好啦，去到八十年代，我哋进入啦。1985年嘅时候咧，亦都有一对嘅乐坛女子组合咧诞生，但系佢哋嘅出现咧，其实咧系多得电影圈噶噃。当其时咧，即系呢个嘅新艺城啊，佢哋咧系拍咗好多咧啲青年人好中意嘅电影，其中咧有开心少女组咧，都系因为电影咧而组合而成，兼且出埋唱片嘅。嗱，开心少女组咧就都有两期嘅吓，咁啊其中咧比较主力嘅就有呢个陈嘉玲啦、袁洁莹啦、罗明珠啦、罗美薇啊咁样。罗美薇好似冇唱嘅，但系就喺个电影入边咧就话有参与啦。就开心少女组，我都有佢哋嘅唱碟嘅吓。咁啊，去到88年嘅时间啦。88年，哇，是当其时最早的叫做乐坛文青组合梦剧院。1988年的时候就出现了有李敏和刘文娟这一对呢才女组合啊。哇，真是天煞对。 爱看海边那真滋味。 好啦，我哋隔一年啫，1989年呢有另外一个组合咧出现啦，都系两个女仔咧组成嘅，又跳又唱，就同咧梦剧院咧截然不同啦，那个风格吓。佢哋一个队名咧系好多女孩子都叫呢个名嘅 ，Echo， 系啦，睇你姓咩啦。Echo 咧就有李慧敏同埋欧海伦咧系一齐组合而成嘅吓，当其时咧唱好多咧都系林永亮创作嘅一啲歌曲啦，都几红噶。咁啊后来欧海伦咧就嫁咗人啦，咁啊所以就都冇再咧出现呢个组合啦。去到咧九十年代咧。就一定咧要数咧呢一对嘅组合啦。喺90年嘅时候咧就已经喺乐坛出现系 Face to Face。系啦 ，face to face 咧，两位嘅组合嘅成员咧就有咧系包括咗咧就有啱啱过身冇耐嘅吴兆芳啦吓，咁另外咧就话我唔记得咗系蔡慧玲啊，系咪啊？啊，要再 check 一 check 先啊，好叻啊！我真系写到自己字都睇唔到。 蔡玉玲， 蔡慧系咪蔡慧玲咧？ 咁、哦、就应该第二个啦，系 系咪啊？好，我再 check 翻吓，咁啊，但系咧就虽然啦，阿吴兆芳咧就离开咗我哋啦，咁但系咧留低 face to face 咧都有好多首咧都系大家中意嘅歌曲嚟吓，同样咧我记得啦 face to face 又唱好多林永亮嘅， 蔡慧玲啊，系 啊，蔡慧玲同埋吴兆芳 系啦，咁face to face 都系唱好多林永亮作嘅歌嘅，都系吓，去到91年嘅时间啦，91年呢一对嘅组合，我谂你一定咧。噏唔出其他人嘅名字，你只会记得有一个系，那个叫做张可怡。那对组合叫咩名字啊 ？PP Girl 即系咩啊？花生女郎、啊。 哎，我未听过呢、這个。 系啊，91年啊。 PP，People，Peter。 系啊，系啊，好好靓女噶，几个都唔、知四个定五个噶。 有 Joey，Lily，Jolie。同埋 Tina， 我俾翻啲人樣你配翻你死， 你真係記得咁多名㗎？ 唔係，我都係睇維基 嘅。係啊， 唔係，但係啲聽眾都有講 PP Girl 啊。 係啊，好勁啊！嗱，咁你話咧，90年代都咁多啦，去到呢個2000年咧就更多啦。2000年打後咧，都費事逐一數啦，有三 T 啦。唔係馬要馬喎嚇，三T 係 Yumiko、蔣雅文同埋阿劉思慧。阿 Maggie 咁样，咁佢哋其实系一个非正式组合嚟嘅， 哦， 因为佢哋只系咁啱一齐夹埋出张专辑，咁、所以咧就三 T 咯，系啦，咁另外咧，当年2000年打后咧，仲会有系呢个 Seventeen 啦，有 Twins 啦，定有 Twins 啦，而家20周年啦，系嘛，咁亦都咧系有呢个 ER 啦，系咪好多啊 ，B2 啦。哇，真係越數越多啊！如果大家咧有任何呢啲回憶咧，歡迎同我哋分享喺我哋風騷嘅面書專頁嗰度留言啦。 咁點能夠少得呢一隊真正嘅女團呢？嚇？ 係 邊個？邊個？邊個？邊個 ？Cookie 啊！ 梗係啦，第一代啊，大堆頭、大陣容嘅女團啊，真係 一嚟啊，九個啊！ 穿起这种安走家中等候来电等他爱礼拜六为 One, two, three， 未啊？ 你手 有 都明啊？是八十年代。 做唔到女團㗎啦， 你 可以做嗰個團長啦， 女團嘅媽啦， 係啦，團媽啦，真係 cookies 啊嚇， 喂， 其實我頭先一路數咧，頭先固然阿彭爺講好多咧，即係啲二人文青組合咧，係真係好多女子嘅即係團體喺度嘅， 唔係 組合嘅。但係你真係講到咧，要用一個所謂嘅團體形式出現咧， 我諗佢哋係表表姐 ，cookies 都真係即係最大團人嘅啦，係啊。咁嗰陣時巔峰時期有九個噶嘛， 係啊， 係啊，我哋 跟住拆咗變咗四餅啦， 係啊，有好多五餅二魚啲 friend 啦，總之就 咁我哋咧就講，不如講翻佢哋啦。咁啊，即係喺 cookies 嘅九個裏面咧，咁嘅當中有咩咧？係 有 啊，即係邊個成員啊？ 好，嚟 有啊 ，Serena 啦，有 Elaine 啦 ，Angela 啦，即係阿歐文斯啦，跟住有 Gloria 啦 ，Helena 啦，仲有 Carrie Carrie 啦。 Mickey 吴亦菲啦，系啦，杨爱瑾啦，傅颖啦，同埋邓丽欣嘅，咁就 系 佢哋九个。咁啊，跟住之后咧，佢哋拆伙变咗四饼啦，由九个变咗四个。 有啲依家嫁咗人啦，又生咗 B B， 又做妈妈啦， 仲做埋我哋嘉宾添啦，已经有啲做我哋主持，有啲做嘉宾。 哇，真系十年人事几翻身。 系啊，好犀利噶，真系。咁如果你再数落去咧，我觉得有啲似系cookies 之后咧，其实应该就仲有几对嘅，譬如话咧 hot 叉咯， 系啊 ，hot 叉时真系系啊，佢哋又即系又系劲票啦，同埋都系即系 sell 嗰啲咧青春无敌活力咁样噶嘛。 系啊，咁如果你讲人多，咪 Super Girls 算唔算人多 ？Super Girls 都跟住都算多噶咯。 即 系 如果之后嘅话咧， 好似有Bingo 咯 ，Bingo 都好似有五个。 啊，都有都有都有都有。 五个又唔知变三个，三个又变翻四个，四个又唔知 嘅。我哋玩紧嗱嗱手先，五个四个。 系啊，都有嘅，都有嘅，系啊。咁你话女团喺香港。讲咧，即系我谂都系真系好受咧，即系日本影响啊！即系如果我哋话男团咧，就似系话啊，咪跟韩国佢哋嗰啲即系组合咧。咁女团就真系啦，特别系咧，我哋头先都讲话，可能最早咧系仲见到魔灵娘嘛， 系啊，受日本嘅魔灵娘嘅启发， 即系最早啊 ，cookies 啦， 系啊，咁啊后来先至又有嗰啲 AKB 嗰啲咧，咁我谂就开始香港都发觉，咦？呢條路都可以即係仿下喎，咁樣。 不過人太多真係冇肉食啊，真係。 係啊，唔係證明要堅持先至有得 run 落去啊。 真係喎，如果你話 cookies 有九位嘅成員堅持。到依家會唔會就好似 Mira 咁？ 係啊，即係行多啲團體活動，不過好難講嘅。嗰陣時個氣氛又未去到咁鼎盛。 咁後期咧，即係變咗三個咧，就好似穩陣啲咯，嗬。仲有個 Freeze 啦，頭先有都有講過。 Freeze 係啊， 都 係 三位成員。 就係殷永山啦、陳樂瑤啦，同埋石榮麗啊。 有兩個就仲活躍於呢個圈中。 係冇錯冇錯。 啊，咁啊好多唔同嘅組合啊嚇，咁仲有啲咩啊？有一啲咧，真係你講都唔記。得嘅， 点啊？ 咩 NG girls 啊 ？NG girls 系啊， 好特别噶，真系唔记得噶，好多。 嗱，有听众咧就 话，十二乐坊啊， 系啊，十二乐坊， 系啊， 女子十二乐坊行出嚟嘅时候咧，好犀利啊。不过 系 NC girls， NC 唔系 NG， 哦，有邱海敏、林继允同埋陈海涵， 有一个非正式， 系系系啊。喂，佢仲有个听众，佢话。少女雜誌算唔算？ 非正式組合咯，又 係咯，黎子珊、陳樂文、陳慧嫻 嗰陣時合輯啦嘛， 即係好似三 T 咁樣啦， 係 咪？ 係啊，三 T 咁啊，哇！真係我哋啲聽眾嘅回憶會唔會強過我哋好多啊？ 我諗都係啊，係啊，女子組合咧，即係因為畢竟喺香港咧，好似就係男團咧，好似。多啲咁樣嘅係啊，咁有啲朋友就話喂 ，hot 叉做乜冇提到？有啊，提咗啦， 係啊 ，KTR 咧都犀利嘅，成嗰兩姐妹咧真係啊， 係係係， 唔記得咗邊個係邊個 ？Rachel 同 Race 啊嘛，係咪啊？ 係啊， 我就知佢哋而家嫁得好好啊嘛， 係，都係好好嘅咁樣，係啊，咁所以啦，唔知道會唔會大家 Rosanna 同埋 Race 啊？ 哦，唔係 Rachel， 係 Rosanna， 係我就記得 Race 咁樣，係啊，有好多呢啲樂隊組合，咁咧你話從嗰個視覺效果咧，真係好睇噶，佢哋大堆头啦，跟住通常都系即系样靓，亦都系呢一个即系歌精舞劲啦。 喂，讲紧跳舞，成个短裙仔又喐下喐下咧，其实都好劲，即系 系啊， 系得 难噶。但如果你真系要好似韩国佢哋咁样嘅，或者日本佢哋嗰啲训练咧，真 系 好艰苦噶。 系， 即系你谂下， 几岁？十四岁开始训练。 系啊，同埋即系入到去咧，佢哋真系你话嗰个团体嘅训练啦，譬如你而家 Black Pink 咁样咧，哇，大红大紫。咁但系你都要俾一个时机佢嘅啫。 喂，咁你讲紧咁嗰个 AKB48 咧，佢系咪成日话咧？即系话其实系咪个个都咁红咧？其实可能有啲人走咗。跟住咧就揾其他，喂，咁好啦，你后补上翻去啦，咁样。咁其实 换咗我哋都唔知。 系啦，几时先到到你可以能够喺48个人中里面走出嚟咧？咁 系啦。 我想话近年咧，如果系讲话即系喺音乐嘅造诣上边咧，有翻唔上一水准嘅组合女子组合咧， 系 Robin Candy 算唔算 啊？都算系啊 ，Robin 佢有啲似梦剧院咯。头先你话文青组合咁样咯， 佢哋行一啲咧嗰啲叫咩知识。 知性啊， 知性型啊， 知性型啊，系啊，即系又唔系 sell 知识，又唔系 sell 感性，唔系 sell 性感，系 sell 感性嘅， 系啦， 系啊，咁但系佢哋都好靓女噶，其实 系啊，啲歌路啊， 都系做咗妈妈， 系咩？都做咗妈妈噶啦， 有做咗妈妈啦，其中一位。 哦 ，OK， 嗱，你而家听紧系 Super Girls 嘅睡衣派对啦，咁啊，如果你仲有一啲印象嘅， 咁我哋点解讲来讲去都唔讲阿 Twins 啊？ 有啊，头先咪讲咗咯， 20周年， 我哋个引入系由 Twins 嘅20周年 系啊，咁佢哋又嘅由侧手翻啊、入樽啊，佢哋各自老老实实啦，去到后期咧就系佢哋各自嘅情史咧，就远比佢哋嘅音乐咧就嚟得咧，即系大家深入民心嘅，真系冇办法。 都阔好多嘅，除咗喺乐坛就去到 系啊，歌影视咩都齐晒噶啦吓。 佢哋真系发展得都真系唔错，呢20年间咧，其实系中间停咗一阵，即系话大家各自 分开 过噶嘛，就可能系即系比较平淡啲。之后咧，我跟住话喂，不如我哋合作翻。 啦 咁样，跟住又嚟翻就喂佢个势冇弱到 嘅。我觉得最可怕嘅就系原来已经20年啦。 系啊， 系啊，我哋 记得佢打咗手翻走出嚟嗰个画面。 我哋每个人咧都会觉得佢仲系我哋嘅少女嘅偶像啦。而家佢都要提醒你，少女啊，大过咗好多噶啦， 成熟咗啫。 今年系咩话？20年啦。所以我哋一齐各位叔叔、各位哥哥，如果你系由细中意到佢大嘅话咧，希望你继续支持一啲有心嘅香港乐坛嘅团队啦。 或美梦未成真，光阴总有些步行，曾为理想不忿，对爱情亦过于上心。让岁月逐年重温，坐在过山车看人生，从高峰一刻不免瞬间下沉，而好风景已留住在我心。一年又过去，小小女人死不去，抹走我泪水。未来万岁，开不开心那需你允许我。有我安睡，再不似傻女。从前微笑似负累，要放手才能走下去。从无惧脚踏地雷，世间惊险却仍可英勇面对。庆幸有些不便至今，仍多么感激经过每位老人，陪当天的我甜蜜或痛心。又年又过去，小小女人死不去，抹走我泪水。未来万岁，开不开心那需你允许我，有我安睡，再不似傻女。 被迫忍受歧视和种族主义的攻击，已经厌倦活于恐惧之中。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012点，跌39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51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0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94，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7，人民币6.429，英镑对美元1.419，欧元对美元1.223，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16美元，卖出1869.6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嘅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下昼酷热，吹和缓嘅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近农场工业大厦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繁忙，龙尾喺蝴蝶谷。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较早前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近蝴蝶谷。之后同大家跟进啲封路，咁喺红磡嘅德文街，因为爆水管，德文街去黄埔方向近文泰街嘅慢线系封闭，而家车龙排到芜湖街，接近七咸道北。另外喺西九龙走廊有道路工程，而家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钦州街一段嘅慢线系封闭，咁一带交通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近西九龙法院大楼。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浅水湾道一段交通繁忙，龙尾过咗深水湾道。咁而反方向浅水湾道去黄竹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嘅龙尾就近华景园。大潭道落去柴湾道方向嘅交通繁忙，龙尾兴民村。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濠涌。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去中环、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哋系阿普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茶，人口普查得出嘅全港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几多社区设施同医疗服务，仲有其他范畴嘅社会需要。 咁几时开始啊？ 普查会喺今年6月至8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规划发展前途创。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如果带你去帕斯马尼亚学下点样保育一啲濒危绝种动物，有冇兴趣呢？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对帕斯马尼亚非常之熟悉嘅阿 Grant， 想嚟同大家分享，原来喺当地有一个特别嘅工作坊，真系可以教你点样照顾濒危绝种动物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举足轻重的东西都是三为一体的，就好像 在乐坛上有草蜢， 还有小虎队啊， Peter Paul and Mary 都是啊。 在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只在广播上 当然有我们风骚快活人啦。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三宝三位一体。 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到嚟十二点之后啊，而家十二点十分， 零九分咋？ 零九分，哦， 因为今日假期啊嘛， 几耐未试过系单咁样单 单位数咁翻嚟啊？ 好啦，嗱，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十二点半之后咧，我哋有猜猜我是谁，我知道今日咧好多小朋友咧都放假唔使翻学， 系 咁你 咁就要打嚟噶啦咩？ 咁可以成三月下咯， 好啊， 佢哋好中意听风骚话为人噶嘛， 我哋考佢咯，出啲功课考佢咯， 几好喎、啊！ 其实点解唔试下做一个环节叫打电话做功课咧？系啦，打电话做功课都几好啊！ 咁问题系我哋要假期咁啱适逢我哋系可以呼住电话先得嘅啫，闲时边个同你讲？ 咁鼓励下啲同学仔出题目俾我哋啦， 好啊， 可以、 啊。我哋今日题目系 放假好去处。 我放假好去处，补习社、图书馆、自修室。 图书馆唔开嘅。 泳池 啊，系啦。咁有啲咩地方我哋一阵会讲俾听，或者你考下我哋都冇问题啊。 呢个好去处系从小朋友的角度定大人啊？你知啦，大人可能去打麻雀啊咁样。 咁你中意咯，睇下一阵人哋可能问你 tips 系大人玩定细路玩 嘅。唔系，你记得俾 tips 个小朋友嘅时候，你要教埋佢听咩叫打麻雀。 哦，系系系， 哥哥打，哥哥打麻雀咪飞嗰啲啊，咁啊点算啊？ 我哋一阵睇下 Chris 啲人出唔出嚟同佢哋玩啊吓。 好啦好啦，总之1872388而家可以打定上嚟噶啦。我哋今日呢个叫假期咧娱乐版啊，就会同你做下啲假日好去处。 我都因应假期咧，我买咗批新嘅心意卡。 哎呀，好叻 啊！多谢你啊！ 几好啦，我哋系咪有台长咧，自己啊自己攞钱出嚟， 自掏腰包， 自掏腰包， 系啊， 都系 买心意卡， 手指罅， 系啊， 人哋嗰啲叫做咩？ 少啫， 贴钱买难受，佢调转贴钱 买花大， 买享受， 系啊， 贴钱买享受， 即系可以有消费满足啊！ 系啊系啊 ，OK 啦，咁啊，打嚟啦，1872388，1872388， 讲下天气啊，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你哋有冇咧？即系当你去餐厅食饭啊，或者咧，即系当你去接受一啲咧，系有服务侍应，总之系有人咧会 serve 你， 即系我哋服务翻侍应， 唔系自助式嘅。 系啦，总之系有一啲叫做即系服务嘅嗰啲叫做工作人员喺度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一个心态咧，就系好想咧，就系咩都要佢做晒，方死咧做少一样咧，你都觉得蚀咗嘅。喂，咁你 系 服务， 唔该， 系啦，你系服务生嚟噶嘛，有乜理由？系啦， 即系乱洗乱洗， 冇错啦。你会唔会有一种咧，就系话我嚟到唔好搞咁多，我总之我由头到尾我坐喺度嘅啫， 我系冇噶， 系啊， 我系想试下做下佢嗰啲嘢，例如斟茶， 自己就去攞系嘛， 系即系自己倒水， 自己攞碗。你讲得啱，因为咧即系当我哋喺无论你去茶楼咩都好咧， 当茶楼先啦。 你最容易咧，所谓越咗轨啊，就系捞埋佢嗰饭咧，就系自己攞壶热水嚟斟，因为你举极佢都唔，冇错啦，真系。 同埋真系见到佢咧， 可能哋。 同埋真係真心見到佢哋咧，一個人咧負責可能十幾張台咧，哇！即出咁轉咧， 不如自己拎啦， 叫得佢嚟，我係啦，咁啊，不如自己去走。 同埋通常懶係自己熟架步咁 啊，係啊係啊，即係好似好勁咁樣咧。 第二格， 我離開啦。 第二格咪碗咯， 即係有嗰個心態。 好似好在行噶嘛， 系咪好似咧要带啲 friend 嚟威咧？我熟客嚟噶，做咩啫？咪咯，倒些水，地拖嗰度，我知道喺厕所楼下第二格打开有地拖棍， 筷子第三个柜桶 啊， 梗系咁样噶嗬？ 嗱，有些酒楼， 尤其是酒楼， 系啊系啊，嗱，你大家有一种咧咁开放嘅心情就好啫，咁但系如果咧你遇到咧有一啲嘅朋友咧， 咩啊？ 佢好介意啦，坐低啦， 边个介意哦？ 坐低啊！你做乜嘢？你要走去斟水啊？ 我有啊，我成日俾人揿住。 系啊，唔系，但佢揿住你嘅理由系乜嘢？叫你唔好搞住人啫嘛，系嘛？ 屋企人揿住你啫， 咁都 唔系佢揿住你嘅理由系咩先？ 咪就系话 你唔好骚扰人哋， 唔好搞人哋。 系啦，阿妈你唔好搞人哋啲茶啦，系咪先？ 唔系咁，即系意思话等人哋嚟处理 做啦，系啊， 系咪？但系佢叫你等人嚟处理咧，佢嘅用意系觉得人哋咁样做会好啲，唔好自己针整乱啦，定系佢会觉得 主要系惊 整亲啊， 系 啊，系 惊整亲嘅，定系惊你失礼嘅， 惊我失礼。 系啦，嗱，唔系咁 OK 喎，系啦，嗱，咁样 OK 喎。但系如果咧，你隔篱嗰个人咧，系同你讲话坐低啦，佢唔使做啊，俾咗钱噶嘛，系啦，嗱，如果咁嘅话咧，咁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佢係屬於啊有啲面爆啊，定係你覺得佢呢啲叫做咧 有錢大曬咩？ 公道啊，定係覺得咁先叫公道啊咁樣？ 咁睇下用咩態度？如果用頭先阿豪仔你演繹嗰種態度咧，有啲浪禮咯。 哦，係啊，嗱咁咧就網民啦，又係有呢啲咧，即係網上嘅見聞啊，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啲。佢話咧，我去到假期嘅時候咧，餐廳人手就唔夠啦。咁當時咧就有一對父母同埋個女，仲有咧咁啱咧就同埋另外一個咧女性。事都一起用完餐，咁啊食完之后咧，咁其实啲碗碟就未收好嘅，即系因为佢话个侍应实在人手太忙碌啦， 有人又忍唔住自己吓呢个侍应上身， 系啦，咁咧嗰个港巴咧就企起身，将啲食完嘅碗碗碟碟咧就搭好，咁然后咧跟手咧就放去隔篱嗰个收集碗碟嘅地方嗰处，咁啊本来就几好啊，系咪先？ 嗰间系嗰啲叫做 佢写住系餐厅， 餐厅 系啦，应该就唔系茶记，茶记冇机会俾你做呢啲嘢嘅啫。 有阵时咧都会出现呢啲情况，譬如有啲人咧即系食完嘢之后咧冇拎走佢自己个托盘里面嗰啲嘢咧，咁我啲食客就为咗想坐嗰张台就会拎走个盘嘢，你可能拎佢隔篱张台啫，即系呢啲就 系 好似 food court 形式嗰啲就 系啦，即系其实你夹开一边啫咁样，但系佢话个爸爸咧可能就即系尽责啲嘅， 即系可能几个碗啲有水嘅都倒埋落， 佢唔系系啦，同埋佢就会摆埋落去嗰个嗰啲叫做胶兜度咧，即系专门挤碗碟嘅。好啦，咁点知咧？佢话当佢一做呢个行为嘅时候咧，佢老婆就即刻出声啦，佢有埋对话嘅， 你 做咩要帮人执台啊？我哋俾咗街服务费噶，梗系侍应执啦。咁个老公就话啦。都是顺个便啫，又方便到个女一阵食甜品雪糕，因为佢哋食完正餐啊嘛。咁、其实应该你要执好就上第二碟噶啦，咁样。 自己嗰张台， 自己嗰张台，佢唔系帮人执。 我以为佢帮人执啊。 你傻咗咩？帮、 自 己啫。 系啦，系啊，张台食晒嘢啦，咁啊， 系啦，系都系顺个便啫，又可以方便到个女食甜品雪糕。 死咯！好彩我咧有啲咁嘅怪癖，我 都系啊。 我会自己。 如果喺饮茶咧，我会将食咗嗰啲龙咧会搭翻。 会噶会噶会噶会噶，系啊系啊。 或者咧，即系譬如食西沙咧，咪好多啲头盘啊，跟住汤嘅剩咧，跟住我就会将佢碟好咧，等嚟一次过就 系啊，会啊会啊会啊，咁跟住个老婆仲有下一句嘅，因为佢就话我都系方便个女食雪糕啦，咁咧个老婆就话啦，咁我哋俾街为咩啊？我哋俾鸡一喂咩啊？你叫佢哋扣翻咯。 俾鸡一喂咩？系啊，俾鸡喂咩？我听到俾鸡喂。 边肉边肉喂鸡啫？傻咗你真系。 系 啊，佢话咁我哋俾鸡一喂咩啊？你叫佢哋扣翻咯，咁样。哇，咁呢句好简单嘅。 通常做呢啲动作，如果佢系食西餐嘅地方，系本身系有招呼嘅。 系。 我都唔会夠胆自己搬将佢碟搭，然之后拎去边一度摆低，我都唔会咁做。 唔系，佢而家系讲紧咧，喺自己张台度搭 嘅 啫。 系啊， 唔系啊， 佢摆 咗落隔篱个兜度啊， 佢摆翻去原本摆兜。 系啦，然后 真系做多咗一步。 唔系，佢唔系原本摆兜，佢系 收集啊， 佢系收集嗰啲。咁跟住个老婆仲要加多句咧，就话我哋系客嚟噶嘛，梗系要佢哋服侍啦咁样。 通常咧，如果呢种嘅餐厅咧，我就会搭好，可能只喺台面度搭好，然之后叫个侍应嚟，唔该帮我收。 系啦，咁我老公咧就唔识死，佢据理力争我，佢话：我哋唔好争论啦，好唔好啊？而家我想话你知，我有能力做到嘅，咁我咪做咯。我根本我就唔介意。哈！我而家我见到你咁做，我咪就要闹你咯。嗱，你要收声啦吓！我而家嘅能力咧就系包容紧你。 点解佢成日不停咁讲佢嘅能力嘅？ 你头先个助语词咁得意嘅位 咩啊？我话佢点解成日不停咁同话自己嘅能力啊？ 劲唔劲啊？劲唔劲先？ 我而家嘅能力就系包容紧你。 因为佢开头话自己如果我有能力做到，我就会执啦。咁呢次好正常啫嘛。咁点知个老婆就话啦：我而家咪就系闹紧你咯，你做咩要咁做啊？ 我觉得呢个系佢两公婆借题发挥，想喺度。闹自己对方啫， 系啊，互相好似咧有啲挑起咗，好明显，好明显佢老婆唔系第一次啦，而佢老婆亦都好难咧，平时就系一个德兰修女嚟嘅，系嚟到而家先至突然间咧咁 mean 啊，冇可能嘅。 即系个老公咧都引爆佢噶啦， 应该平时都系咧都好在意嘅，即系一啲客人嚟嘅。嗱，佢呢个 case 我哋唔好理佢啊，因为冇更多细节，但我想话咧，佢呢种心态同埋思维咧。我係真係見過好多人都有嘅，我同唔同嘅人食過飯咧，佢哋真係會有一種情況咧，斟個茶啫嘛。譬如咧，你去茶樓斟茶咧，可能你想加水定咩咧？舉手冇人嚟。 咁你真係有陣時候你會自己頭先都講啦，你自己倒水啦或者咩呢， 仲係好熟悉嘛。 係啊，我有好多朋友都試過就話擺低啦，做咩啫？佢針㗎嘛，做咩我哋針啊？咁、哦、叫佢加水咯、哦，你擺低啦。而家咁樣，喂，唔好幫佢執啊！哦、我哋客嚟嘅，坐翻低。 哇！真係嬲㗎， 真係會㗎，即係佢好 動氣， 佢覺得好介意咧，就話點解我哋嚟到仲係要自己做咁多嘢？跟住我望住，哇！喂，細，其實真係唔使啦。 咁點算咧？ 係 咯，如果有個咁嘅狀況出現，同台嘅人點好咧？ 係啊，咪會坐低咯，咪會有坐低咯，真係。 問題我想飲水，我冇水飲喎，而家。 你知唔知我見過最極致係咩？有陣時你唔想整碟筷子咧，咁你當然你會叫佢拎啦，但有時咧你都會即係我會 自己執翻咯。 我會執翻嘅，擺低咧做咩啫？佢執你唔使執，你擺低啊！ 哇，咁樣 執都唔得。 係啊，我真係有見過咁樣喎，有啲好誇張㗎，真係。 我未。 如果我同我彭仔食嘢咧，咁啊大件事， 我兩個掛住執嘢。 嗰個嘢根本，喂嗰碟嘢係我嘅，邊我自己嚟去攞。 係啊，我會執翻佢咧，然後先再叫佢換個對咁樣咯。 喂，呢個係啱嘅，你自己整碟啊嘛。 係啊，不過你話究竟會唔會 喝啊？ 係幾時叫做多咗咧？有陣時好難講嘅。譬如嗰陣時我都會叫我媽咧。埋單啦！佢真係會將嗰啲嘢咧，唔單止搭埋一堆啊嘛，佢仲會咧，即係咧頭先你做嗰啲嘢全部做曬嘅，倒水啦， 倒翻好佢， 成台紙巾咧，佢會睇唔過眼咧，抌落個籠啊或者咩度啦， 我都會， 我有陣時我都話阿媽其實 OK 㗎啦，即係你搭埋一齊，我覺得可以嘅，你唔使搭到咁仔細，你 咁整齊咁樣 分埋類，佢同埋佢仲要托翻俾人喎。 哦， 係啊，我就唔會嘅，我會擺喺張台嘅。但係咧問題學落去話齋咧，咁譬如四個人食飯啦，咁食完之後咧會抹嘴啦，啲紙巾就擺每人喺個位度。 係啊係啊， 跟住我都會將佢收集埋，喂擺埋一堆啦。 費事 hea 到周圍係， 唔係就係咯，人哋唔知你抹嗰啲咩咁啊，話突突咁樣， 要揸落隻手揸落呢啲嘢度。 係啊， 同埋我都會整翻好嘅。 但係你覺得有冇一個界線咧？嗱，佢去到咁極端咧，即係話要扣服務費，固然好誇張啦。但因為咧，嗰啲朋友嘅心態咧，佢唔係一定long禮嘅。佢有個心態好得意，佢就會話：喂，如果我哋全部都咁樣做咧，會唔會養成一個氣氛或者習慣咧？就係佢覺得話，其實咧，佢嚟到啲客會幫我執好多嘢嘅。佢唔使做咁多咯，你又會幫我執碗，又會幫我拎呢樣，拎嗰樣，台都抹埋咁滯啦，咁樣。 嗰邊啊，諗自己嗰啲，你覺得做得舒服嘅咪做咯。 無傷大雅啫。 好多時咧，嗰啲侍應咧，姐姐哥哥都好啦，佢都會話：等我嚟，等我嚟。 係啊係啊。 因為佢有經理會望住佢。 係啦。 點解我啲客係要自己行去斟水嘅？即係你服務唔到啦，跟住有啲咧就話：等我，你等先，等我嚟，我轉頭翻嚟幫你，因為又驚佢落親手啊！你明唔明啊？ 同埋惊个过程，佢可能整污糟咗其他客咧。 系啊系啊，佢都唔希望你喺度即系搞乱档佢嘅。 系 啊，其实所以都唔系话你一厢情愿话你想做，佢又想你做噶。 所以有阵时呢条线又好得意嘅，即系好似有朋友话斋，如果你系觉得自己系公主唔肯做咧，又固然太浪礼啦。但系其实人哋可能从一个好嘅角度就话：喂，你唔好累到我俾老细闹啊！个客成台都自己做嘅，其实真系个我谂个经理都话：我冇请你做咩？ 系啊，即系因为佢有人望住噶嘛，所以咧话等，即系有时咧我就话我想攞个豉油嘅啫，等我嚟咁，我都会觉得唔系几好意思，我好简单啫嘛，佢又要腾。 空姐咧，你有冇发现咧？其实都经常出事噶，即系你同空姐嘅互动咧，譬如食完个飞机餐咧，嗱最简单嘅可能就系话攞个杯斟水咧。以前我未好识嘅时候咧，唔系你攞个杯你拎俾佢啊，但系点知佢话唔得，你摆喺托盘度得啦，佢会叫你摆喺托盘度，佢成个托盘拎过嚟，因为佢就 系 惊唔要掂到六亲诸如此类啦， 系啊系啊 系啊，咁同埋搭嗰个饭兜又系，即系你食完个飞机餐啦，我试过懒系好手尾咧，搭啦，咁点知对佢嚟讲咧，你搭得唔好咧，其实佢要分翻开，佢唔知点样要啱啱好陷咗落个 tray 度先至塞翻落去咧， 如果唔系架车塞唔入去， 系啊， 因为佢有高度噶嘛， 我每次望住咧，佢将我精心系啦，我明明精心搭得好好咧，我见佢喺我面前拆翻开， 唔系，真系你讲头先嗰个俾杯嗰个位置，我会觉得做咩你秒我嘴唔想我咁样，我都系方便你啫。我 会噶， 唔舒服噶，即系会觉得。嗱， 铺贴又系，铺贴咧，如果你攞一件衫出嚟咧， 跟住可以喺跟你尾咧再接翻个衫。 因为你有冇发现，你无论点接咧，佢都系会咧争在未讲，跟住佢就会自己样咧再接噶。我都接咗噶啦，你佢都系要接啲嘢噶，真系。 哇！如果去到呢一个部分咧，我就会变long礼噶， 系咪啊？ 我咧就会更加咧养多几件衫。 咁你 好，有啲 咁我系客人嚟，我梗系要睇过件衫。 咁你试波鞋嗰啲，你会唔会咧觉得嗰、那个鞋带系应该你自己穿啦、啊，定佢会帮你搞掂晒咧？ 唔系，好多时咧。 已經內置咗啦， 唔係啊，佢未穿好噶嘛，有陣時佢新拎過嚟咧， 啊，我未試過係自己 穿 喎， 係咯， 係啊， 係啦，你都唔會無端端自己穿噶嘛。 嗰啲哥哥或者姐姐咧，即係嗰啲 sales 姐姐哥哥咧，佢哋好好嘅，佢會幫你穿埋、嗯，就算係新嘅鞋帶咧，佢、嗯、都會幫你穿埋，咁樣跟住先至俾你嘅喎。係 啦、 OK ， 所以我就話咯，應該你唔會有啲人係主動到一個地步咧，就係自己穿鞋帶。 唔係，但係問題係有冇試過俾人話我幫你著鞋啊咁樣？ 帮你着鞋啊！ 咪卖鞋嗰啲姐姐或者嗰啲 sales 咯， 系咪除非你系试嗰啲咩健康鞋垫嗰啲先会噶咋？ 系啊，佢真系会帮 你。 佢帮你 点样试？点样着 鞋 啊？即系递高你只脚塞落去咁啊？ 系啊，帮你穿或者帮你找喺后边咁样咯。 曾经试过，但系好耐冇试过啦。 系啊，好耐之前咧。 咁你觉得点啊？你系咪好？ 唔系几有意思，我觉得。 哎呀， 因为自己冇只脚走。 咁你唔系？如果佢真系帮你咁样做咧，你还翻佢一下咯。我帮你同事入仓啊。 I'm a number。 既然大家都咁介意嘅，咁咪做翻好自己本分咯。 随便你怨曲就起了，这抱憾的结尾亦算定高了，无余地。但这苦恋了不起。放开你，却拒绝不爱你。就算被分隔时和地，这段壮烈定义了凄美。如从前曾经狠狠热吻我，下梦痕将永续细腻。曾同游人生高峰盛宴，散席别离，别垂头丧气。 桂嘉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呢首是先哭为敬啊，即是阿欣怡啊，新歌谢先哭为敬。咁我哋咧就先讲为敬啦，先讲个电话先，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玩我哋嘅猜猜我是谁。今日我哋嘅题目系假期你去边度玩？好话我哋谂住同你去边度玩啊？ 系啊，假期好去处咁啊，世界各地得唔得噶？ 唔得。是香港， 只有讲香港的假期， 系 我谂住我系坐私人飞机一日来回罗马啊嘛， 你都系喺香港个境域嗰度飞嘅咋？ 系啊，好啦，1872388啦，快啲打电话上嚟同我哋玩猜猜我是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提出修例，吸引非本地培训的港人医生以特别注册的形式回港在公营机构执业。如果未接受专科培训，需要在本港接受培训。负责制定合资格海外医学资格的特别注册委员会，并没有病人组织或者医学会的代表。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相信，特首负责委任其中四名成员的时候，会尽量平衡不同声音。特别注册委员会大约有10名成员，不多于4人由特首委任，其中3人需要是医委会的成员。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说，不能够将政府委任就当成有问题，说委员会成员亦都包括卫生署、医管局、医专、医委会、本港两间医学院成员，分别代表雇主、专科培训和医生注册范畴的声音。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负责制定合资格海外医学资格的特别注册委员会未有具体筛选准则，而且委员会内的医委会代表亦都是由特首委任，欠缺前线医生层面的声音。他又说，接触过部分非本地医生，虽然他们懂得英文，但只是限于书面沟通，认为只要考试才可以真正评估医生的水平。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认为，政府今次修例打开了部分医学界保护主义的门槛，但未至于中门大开，认为要解决公立医院轮候时间长的问题，一定要透过增加医生供应。他认为当局初步认可大约100间海外医学院属于合理数目，但关注未能够涵盖其他医学院表现优异的医生。南韩过去一日新增65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大部分是社区感染，累计超过133,000人染病。另外单日再多8人死亡，累计1912人不治。韩联社报道，近44,000剂辉瑞药厂的新冠疫苗今日运抵南韩。南韩目前已经从辉瑞获取超过331,000剂疫苗。政府计划在周末重启为75岁以上民众、护老院院友和从业员接种首剂疫苗。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堪贝尔接受韩联社访问的时候又说，总统拜登和即将访美的南韩总统文在寅将会讨论美方支援南韩抗疫以及深化全球疫苗供应合作等。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埃及总统塞西以及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三方会谈，呼吁近期爆发冲突的以巴双方尽快停火，避免冲突蔓延。埃及传媒报道，塞西在会谈中说，根据联合国决议，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人国家是结束以巴长期冲突的唯一途径。埃及将会继续尽最大的努力，透过加强同国际社会同以巴双方的接触，阻止局势继续升级。塞西又宣布，埃及将会拨款5亿美元支持加沙地带重建。约旦王宫就发表声明，说阿卜杜拉二世在会谈中说，约旦将会努力保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阻止以色列一切暴力和挑衅行为，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翻条电话线出嚟就得噶啦， 就唔使做， 乜都唔使做添啊， 残废晒。 系，我突然间谂起，我点解咩都唔使喐嘅？真系，我哋系讲我哋自己啲，我哋自己啲技术调整，用于啲听众唔使理我哋噶吓。OK OK， 好啦，咁我哋不如 暗自欢喜。 系啦，我哋暗暗欢笑啊！我哋而家听第一个听众电话，一八七二三八八，你系边个？ 你好啊 ，Hello， 系你好， 你好啊，点称呼啊？ 姓林嘅。 林女士，你好。 林小姐得唔得咧？系一条女 都得， 尊重啊嘛。 林小姐好听啲。 系啊，好啊，嗱，咁啊，你放假通常去边度多噶？ 喺屋企。 放假系啊。 喺屋企。 好 啊， 真好啊，唉。 咁我哋假日好去处，可唔可以用屋企噶？ 可以，走嚟做咩？就听收音机啦。 好啊，好啊，嗱，咁啊，你要诶拣一位朋友仔咯噃，你想揾阿程真鹏。好啊，桂花田。 好啦。你有冇小朋友噶？林小姐可能冇啊，嗬。O K， 咁我转个第二样嘢啦吓。 我要咁夸张啊，真系。 因为我头先想讲嗰个系有小朋友去玩嗰啲地方嚟嘅。 好啦好啦。 好啦，咁啊呢？ 而家系大人去玩嘅。 而家大人细路都得嘅。好嗱，呢样嘢咧，而家咧就应该咧就暂时咧，因为咧政府疫情关系就唔俾去嘅。但系咧吓，话一到假期啊。你远远就你都知道，哇！咦，啲好多人去嗰度玩喎，咁样，因为系啦，你听唔到声，但系你亦都睇唔到嘅，但系你闻到嘅， 闻到 系啦， 听唔到声睇， 即系唔系用声，又唔系用睇，系用闻。 即系你知道，哇！身边咁多人啊，咁样即系远远都闻到啊，闻都闻到佢去嗰度嘅玩噶啦。 使唔使咁多人啊？ 系啊，因为你要你即系你得一。即系我意思，你得一个玩咧，就应该未至于嗰系啦闻到嘅。咁啊，你起码有十几廿个咧，就 哦，我知啊，啦，我知系咩嚟噶？ 我头先我未知， 有时我喺屋企都会闻到啊。 我屋企咪一样，我就使唔使咁多啊？ 咁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 但系而家就 反神啊？ 唔系，加一路 香小姐， 好香，喷喷食嘢嘅。 呀！ 咁咧就系啦， 俾晒貼士噶啦，佢已經。 秋天咧就最多最鼎盛。 我覺得而家就真係會中暑噶啦，搞到。 梗係啦， 除非入夜啦，夜晚就多嘅。 黃昏都 OK 嘅，係啦。係。咁咯，咁啊兩個人又玩得。一个人又得。 曾经呢样嘢咧，俾人系咪俾人讲笑咁讲话？佢系一条桥啊！ 哦，系 啊，系啦，要咁讲啦。 呢个林小姐会俾你又带开咗 嘅，唔使你嗰条桥嘅， 信唔信啊？ 你一条桥， 唔使你， 我都话你唔使理佢啊，太复杂佢。 但你记住，而家因为疫情咧系禁嘅，系啦，冇得开住嘅。 哦，嗰啲地方唔开。 系啊， 嗰 啲系啊。 如果我屋企够大都可以整 嘅 系嘛？ 你屋企嘅得啦。 嗱，中文咧有三个字，英文咧都系三个字。 系， 你啊 ，BBQ， 冇嘢。所以佢就话点解会用闻就 靠 个鼻啊闻香味 嘅，你睇唔到见唔到嘅，因为你真系，但系咧我啲烧烤味咧系咁攻晒嚟。 其实头先你应该俾多个 tips 啊嘛 ，TVB 剧集大结局 最 常出现嘅场口啊嘛， 诶有可能 就烧嘢食， 唔系啊呢个好直接啊，个个都觉得一讲 TVB 大结局咧，连 TVB 自己都攞嚟恶搞自己噶嘛， 系 啊，做咩我哋又要烧嘢食嘅咁样，系啊， 咁 嘅， 咁会唔会考虑下 桥系咩关系啊？ Barbecue 啊！ 哦， 系少咁讲， 系少讲好多嘅，因为我哋通常讲喂去烧嘢食，一系就话去 BBQ， 咁你要讲到所谓嗰个正确嘅说法咧 ，barbecue 咧就少讲啲嘅，所以我都第一时间我哋制止咗程振鹏佢曳 啊，所以我 成 日 做咩啫， 唔好影响到你啊嘛 ，OK， 系啊，你中唔中意烧嘢食噶？ OK 嘅 ，OK 嘅系嘛？ 夏天唔得不过， 夏天真系太热啦。 但你会系中意人哋烧埋俾你食嗰只啊？定系 唔系？ 即系 自 己烧， 系啦， 烧烧下跟住人哋烧就 OK 啦。 喂，唔系，不过顺便讲开，其实你应该咧，而家烧嘢食都有两只噶啦，一只咧仲系自己咧围住个炉咧大汗搭细汗嗰只咧，但另一种咧系啦，另一种直情系人哋即系服务式噶嘛，系啦，你俾几百蚊，跟住佢准备晒所有嘢食，仲有冷气房俾你叹， 仲有啲铁板嘅， 系啊， 唔系用炭。 我嗰次都近呢几次都系帮衬嗰啲啊， 嗰啲叫铁板烧， 唔系啊，唔系啊， 都系 烧嘢食嚟噶，佢最尾会加啲嘢，譬如话整只牛啊，整只鸡啊。俾你做啊烧乳猪，好正嘅真系。 好啦， 有机会再食嘅真系。 多谢林小姐， 多谢林小姐， 心意卡，心意卡会送翻俾你吓， 拜 拜。 哇，即刻流口水我都系中意，同埋咧个人叹咗呢一啲咁样嘅服务之后咧，你唔肯再去嗰啲普通郊野公园咧，吓冇冷气量啊！ 冇得匿埋间屋睇度啊，冇得唱卡拉 OK 啊， 只手污糟点洗？ 系啊， 既然系咁，不如唔好去啦，系咪？ 系啊， 真 系唔去。 俾你拣啦，俾你拣啦。 喂，我咪 你讲，俾你拣，唔使你俾钱嘅。两个地方烧嘢食，一个依然都是荒山野岭、哦，另 一 个就是打点好晒，隔篱仲有间玻璃屋俾你随时入去。 咁梗系玻璃屋啦、啊， 叫桂花田拣。 我中意去嗰啲大自然。 佢一定系讲呢句噶， 妹仔格 嘅， 系啊， 辛苦命啊。 喂，我想话咧，即系嗰啲会所咧，嗰啲系招呼得好好喎，即系佢可以俾你炭烧啦，亦都可以俾你炉烧啦，即系嗰个电炉啊，咁佢有啲火咁啊，但系跟住咧，你一样摆晒嘢喺度咧，但系亦都享受到嗰个叫做烧烤嘅乐趣咯。 你咪都系去会所烧嚟噶， 会而家冇得去咯。 之前啊， 系啊， 佢大阿妈话中意去荒郊野岭噶。 咁屋企人嗰度喺嗰度住就要去嗰度啦。哎呀，似 我近年嘅烧烤都系去一个朋友嘅天台咯。 哦， 佢屋企天台。 系啦系啦，我近排咧 做咩啊？你偷烧啊？ 买咗个炉， 偷烧 买咗个炉， 跟住咧 喺屋企烧。 我谂住尝试试下， 好大阵味。 唔系， 你记得开窗喎。 系啊，同埋听日翻工。 你放心，你傻的嘛？ 系咯， 我谂住咧， 屋企你食得滞得滞啊！ 谂住试下喺屋企睇下咧，嗰个燃点性究竟点？如果唔得嘅咧，我会俾一啲有花园嘅朋友。 佢燃点性系 即系话，佢可能我都要摆炭嘅，咁跟住咧佢有嘢冚住嘅，即系有上面晾住，即系我唔系用叉烧嘅，即系有个嗰啲叫做板咧，俾你摆啲食物喺上面喺度烧，但系下低系摆炭嘅，咁我谂住摆两三粒。咁又慢慢燒下佢。 佢有冇同你講個通風要點處理㗎？ 有啊有啊，你放心。 點講啊？要開曬窗。 我一定唔會閂窗同埋開冷氣咧，傻的嘛。 咁你會唔會令到隔離樓聞到你陣味㗎？ 我唔知啊。 係喎、 啊， 隔離燒炭味。 係啊， 我會想嘗試一下，即係慢慢細下，即係用兩三粒炭咧，究竟睇下係咪 OK？ 你全程直播啊！我哋監察住你燒雞翼嘅狀況， 係啊，安全、啊。 有啲咩危險？我哋主要驚你燒窿雞翼啫。 放心啦， 好啦， 我一定會開曬窗。 聽聽眾電話1872388，你係邊個？ 你好啊，风骚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Hello， 你好， 系你啦、 啊， 我姓罗噶， 罗小姐，你好啊， 出街啊今日， 吓、啊、我玩桂花田啦、啊， 桂花田讲咗啦， 系啊，冇得玩佢啦， 曾志豪啦， 好啦，我咧呢一个假日好去处咧，有好多人咧中意去呢笪地方咧，因为有个心态系点咧，就系、是、话。哎呀，我咪当好似出咗国咁样咯，可以咧好似去咗外国旅行咯，因为你去到外国咧，你都会影到呢一啲咁靓嘅靓相噶。如果咧你去到呢一个景点，你就系影呢张相咧，然后摆上网呃人咧。我去咗日本啊，我去咗韩国啊，你睇下个大，我俾个 tips 你，个大自然景色几靓啊，咁样哇，咁啊啲人就会觉得话你又好啦，但嗰度系香港嚟。近年多咗啲人咧，中意用呢種方式就話俾大家聽，我哋唔使去到日本同韓國，我哋留喺香港咧，都會見到嗰個好靚嘅大自然嘅景色㗎。 你係啊？ 佢個頭有咩？ 佢自己你個老家喺邊啊？ 係咩？我真係唔知喎。 迪士樂園嘛？嚇？迪士樂園？ 唔係， 大 自 然咯， 大自然風景嚟嘅。 海洋公園？ 唔係，大自然啦，阿盧小姐。 都有大自然， 係啦，但係佢嗰個就人工啲機動遊戲都有嘅，係啦，大自然，大自然。 搭車去嘅比較遠嘅。 同埋影咗張相。 係咪一個區域嚟㗎？ 係 咪濕地公園啊？ 唔係 嗰頭嚟。 我專門講咧就係話你影嗰張相，韓國同日本係啱季節先睇到 嘅 喎。 係咪啲花草樹木嘅啊？ 係啦， 俾啲紙啊，俾啲紙。 我知啦， 同啲花草樹木有關嘅。 你個頭咯，你老家個頭咯， 阿 Lu 個頭啊， 係啦，嗰度有啊，係啊。 老家嗰頭。 唔係你唔知嘅老家，你唔好理我哋啊，你唔好理嗱，你又俾啲生挨貼士出嚟真係，你又似你。 咁啊，再大啲貼士嘅，咁佢最出名就係加拿大啦，係咪？ 係啊。 嚇咪啊？算唔算係啊？ 但係我哋好少話加拿大睇㗎，我哋話如果你要睇嗰樣大自然景色咧，都係日本、韓國，仲要咁啱時間。好啦，我俾多最大貼士。 你係講緊睇紅葉定係睇櫻花啊？ 已經講埋出嚟咯。 你點咧？ 唔係咯，師兄。 日本啊？ 唔係啊。 冇用，冇所谓噶，我讲埋出嚟都。 樱花， 阿罗小姐，系啊， 我俾咗 貼士嚟，佢個顏色紅卜卜㗎，係 啊， 咁你覺得佢係睇係啊睇紅葉啊，係啦、 啊， 因為 都聽唔到， 係啦、啊，因為香港咧有好多地方，譬如話元朗大堂啊嗰啲咧，咁啊佢就最出名就係睇紅葉，咁、有好多朋友咧就真係假期嘅時候咧就走去影相咧， 走去大堂 啊，係啊，佢真係會即係自己同自己好似陶醉喺度。我哋使乜去韓國、日本咧？香港都有得影呢啲相啦，係、咪？ 如果依家呢個鐘數咧， 多謝咗羅小姐先嚇，我哋心意卡送翻俾你嚇， 羅小姐， 係啊， 拜拜， 好啦。 系、哎、啊，呢、這个睇、红叶嘅时候咧，我想话我上 睇樱花喺边度啊？ 樱花真系难啊！樱花都有噶， 系咪都系大堂啊？ 唔知喎、 啊，好似有几棵啊 嘛。早阵子喺二三月嘅时候，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地方系有樱花噶。 系、啊，我哋休息一下啦，休息一下啦吓。系 啊，好好啊。咁我哋嗱，香港都有樱花噶。如果咁样讲嘅话，横掂你开估咗啦。咁我哋都讲埋啊。如果咧香港想睇樱花咧。有噶噃，譬如有， 仲未话喺南昌嗰度好多樱花睇啦。 嗱，有几笪地方嘅， 黄色嗰啲枫林木啫嘛。 系啊，嗱，佢嗰只香港有几只樱花？ 嗰次系牡丹， 有中花樱桃啦、富士樱啦、吉野樱啦。咁咧，如果你要， 樱住 有系啦。咁咧有 罗家英系 我哋后生就系讲小樱咯，系啦，小樱咯， 丽樱 系啊，丽樱咯。咁有咩地方可以睇到櫻花呢？有加道里农场啦、大帽山扶轮公园啦、长洲啦、将军澳单车馆公园啦、即系公园啦、中文大学啦、香港科学园啦，同埋大埔海滨公园啊，都睇到櫻花噶吓。转头翻嚟咧，继续听你电话啦，电话号码系1872388，一八七二三八八。 观赏街景那栋太岁在半路停步，只听着每颗心跳和脉搏起伏，拼了命成就幸福，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开始跟结束，好呼吸多数万次，难道这样容易？你最后那一口气呼了，便发现为何明明在眼前，明明同行，但你临时别去。放下句点，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痛着泪话别，可知留低的与重生的，却在这边怎撑过余生的浩劫。 是这样怀念，说过在那一边见，来待我出现。你继续沿途历险，我继续寻求幸福了那一天。 是啊，可能好多人想走啦，不过亦都有好多人选择留低下。咁留低嘅人嘅心情又系点样嘅呢？头先 See All Star 呢只歌，临到讲晒一切啦，留下来的人吓。 平时啊喺直播室留下来嘅三个人咧， 系咯， 依家多个人啦， 而家多个人，而家多个听众喺度咯。电话号码1872388，请问你系边个啊？ 我叫 Wing 啊，你哋好。 阿 Wing 你好啊，咦，咁你可以同彭仔玩啊噃，假日好去处。 哦，好啊， 佢后边人喊嘅佢。 小学嘅时候咧，就已经听你晨光第一次嘅啦。 哇！小学已经听程振鹏啊，真系。 你而家小学 系啦，佢而家生咗个熟紧小学噶啦，已经。 你而家系大学毕业 就未？ 系啊， 系啊，啲时间过得真系好 快。佢暗示你要俾啲贴士佢啊。 啊，冇所谓啦。嗱 、啊， 阿 Wing 啊，嗱我。覺得咧呢個地方咧，香港人好中意咧假日嘅時候去嘅，係全天候嘅意思，即係話咧365日咧，乜嘢嘅日子啊？打風落雨好啊，夏天啊、冬天啊都啱去嘅，就係咧兩個字嘅啫。呢、這個 山 唔係呢兩個字咧，係坐落喺每區都有嘅。 係啊，因為應該政府規定嘅， 每區啊， 每 區都有 嘅。 政府規定咩事啊？ 唔係咩？ 公園？ 唔係。 哦，我以為公園添。 通常咧，呢啲嘅地方喺假日嘅時候咧，你諗唔到去邊咧，就同屋企人咧都去行下啦咁樣。嗱、啊，有時會有收穫嘅，有時係冇收穫嘅。如果有收穫咧，你就睇下係邊個出錢啦嚇。咁啊，荷包咧就會冇咁啲啦。 商場。 耶、yeah! 哎！我想問 你 室內啊， 係、哦、啊，兩個字即係商場。 O K O K， 咁啊係， 你 可以嘆冷氣 嘅時候就去商場啦。 係啊係啊，都啱嘅。 百無聊賴都行翻下一餐係咪？ 你得個一日假期， 啊、 去得邊啦？ 係啊 ，O K。咁、okay, 你有咩要同阿程振鵬講啊？你咁耐聽咗佢， 我想同豪仔你講啊。 啊，好啊好啊好啊， 唔好蝦我啊。 係啊係啊，做咩啊？ 我好中意你噶。 哎呀，多謝你啊，真 係。你老公喺咩隔離啊？你咁大嘅， 佢老公知道。 老公翻緊工啊。 唔係佢老公知道咧，佢中意嘅男人唔係程振鵬，就係、是、曾志豪咧，好放心啊。所以佢覺得真係完全 冇人可以挑戰， 冇人可以挑戰到佢。 有你啊，有你 一個一個身材唔夠佢高，一個樣貌唔夠佢俊，哇，正啊真係。 不過我都好中意桂花田嘅喎。 多謝你啊 ，Wing。 誒，其實唔使咁公道㗎。 係啊，佢以為 好 似 好搞笑。 佢以為好似選舉咧要公平時間啊，咁啊真係。 樣樣都要摘翻。 咁你而家係咪做咗媽媽啦？ 阿 Wing 個 BB 係幼稚園 啊？ 幾大啊，細路？ 啱啱十四个月， 啱啱 开始识讲嘢，系啊，而家先啱啱学识讲嘢啊！ 佢而家讲咩多啊？ 嘻嘻嘻咯！以后佢个仔咧大个咗打电话嚟咧，佢就会话：彭爷啊，我 B B 嘅时候已经听你噶啦，系啊， 我喺个肚里面就听你啦， 系啊， 真系一定会聪明伶俐啊，超越过人啊！ 多谢你哋， 系啊 ，OK， 好啦，多谢你，拜拜。 哇，我嘅师傅。真係好手勢喎！ 唔係，我想話正唔正啊？ 正啊！ 小學已經聽程振鵬喎，咁但係而家佢已經生埋細路。 係啊！ 程振鵬，你做晨光已經係幾多年前啊？ 我其實邊有做咁耐啫？晨光，我再之前喺一台嗰邊做噶嘛。 係喎，佢係咪小學一畢業就生仔啊？ 佢意思係話 嫁到啊！ 你唔準咁樣啊！ 嫁得好嘛？ 佢意思係話 ，Wing 意思係話，佢好細個聽晨光第一線，直至到彭仔咧，你都加入埋咧都有聽。 咁咪係 咯，咁咪即係佢細個已經聽晨光第一線咯。 你二台都40年咯，你諗下。 係啊， 有啊有啊， 係啊。好，我哋跟住仲有邊位？ 最後一位。 Hello， 你係邊個 ？Hello， hello。 喂， 你好， 系你啦， 点称呼？ 我姓陈嘅。 Hello， 陈小姐。 系。 你好啊， 陈小姐你好。 你想拣陈宝玲定系拣曾志豪啊？定系拣程振鹏啊？我哋重新洗牌，因为而家。 好好。 曾志豪啊。 好啦，我呢笪地方咧就咁样嘅。好多人咧就好中意去玩啦。以前咧我哋学生嘅时代咧，最享受咧就系去呢笪地方玩嘅时候咧。就可以喺嗰個交通工具上面咧做好多唔同嘅娛樂消遣活動嘅喎。 交通工具。 咩？谭耀宗， 谭耀宗啊， 谭耀宗， 真系呢位耳仔啦、啊！ 你咁爱佢做乜嘢？ 呢位耳仔啦、 啊，人哋唔爱你啊！ 讲谭耀宗， 大美督啊，嫌疑啊喂！ 我哋咁话，喂，唔好嘥时间。 唔系，两个字嘅搭船嘅。 系 通常我哋读书嘅时代最中意就入去啦。咁然后入去嘅时候咧，大家就好中意喺嗰个交通工具，即系个船上面咧，就好多嘢玩嘅咁样。 哦，咁做咩啊？ 唔关嗰个地方事、啊。 嗰笪地方，长洲，冇错，系、 yeah, 啊， 长洲宿营。 长洲你去露营又得，当时都系宿营嘅，系啦。咁、啊、你嗰程船咧好开心嘅，大家中意喺上面就 攞啲啤牌出嚟， 系啦、啊，玩下卫生麻雀啊、餐蛋面啊，咩都有嘅真系。 恭喜晒陈小姐吓， 恭喜晒你， 我哋有心意卡送翻俾你。 系啊，咁、啊、我哋如果要 sell 咧，梗系多谢晒，拜拜。假日好去处啊，梗系咧，对住嗰个四四方方嘅盒仔啦，里边有好多声可以听嘅。 系啊， 系咪香港电台第二台？ 系啊，恭喜你啊，程振鹏。 好，我可以得到一大片嘅工作。 听日再见，拜拜。